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7月21号，咁啊，今天咧就系星期二嚟嘅，咁啊见到出边嘅气温啊29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5%。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继续生效，咁啊今日咧就系农历嘅6月初一嚟嘅，咁啊7月21号农历嘅6月初一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明天啊大暑啦，咁啊今日咧就系进入咗呢个六月份农历方面，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出边29度啊吓，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喺星期二嘅早上，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咧好奇妙，我哋不断咧喺度谂人生，我哋应该点样可以得到更加多唔同嘅嘢嘅时候，我哋有好多嘅计算，呢啲计算可能牵涉到好多利益啦，又或者系牵涉到好多人与人之间嘅关系，人与人之间嘅情，咩情都好啦，爱情、友情、亲情都好啦。但喺我哋成功或者我哋得到一个结果、一个结局嘅背后，我哋又会唔会成日都系记住？往往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情常在才是来得更加紧要呢，会不会当你得到结果之后，你发觉原来身边空无一人，令到你发觉原来自己一直以来做的都是估计错误，导致后悔都来不及这样呢？如果是的话，今天可能你要再计一计了，在你的人生里面到底哪一个人、哪一件事占了比重有多少呢？每人咧好公平嘅，上天俾我哋无论你嘅身家有几多，你财富有几多或者少，我哋所拥有嘅时间都系24小时。同样，其实我哋拥有嘅心力都系一样。每一个人咧可以做嘅，其实都系有嘅自己极限，放喺唔同嘅空间、时间、人物，都有一个嘅期限或者有一个嘅极限喺度。你会唔会用错咗位，计算咗错误呢？ 能令我矛盾中糊糊涂涂，是好是坏，不可理解。在抉择，分手也不寂寞。在抉择，自己不会入死角，找一个人代替代替他，淡性淡性，能够欢乐。我的某君与我热吻时日落，投入了便快乐，应该开心的没什么，只得到痛苦，要责备的人结果想反令我瘫痪，应该珍惜的没什么，被我辜负，计算自己情感变卷，估计错误。在抉择，分手也不寂寞。在抉择，自己不会越死角，找一个。人代替代替他，淡性淡性，能更欢乐。多的某君与我热吻时日落，投入了便快乐。应该开心的为什么，只得到痛苦。要责备的人越过伤，反令我瘫痪。应该珍惜的为什么被我辜负，计算自己情感变卷，估计错误。 什么只得到痛苦，要擦鼻的人结过伤反被我袒护，应该珍惜的为什么被我辜负，计算自己情感变卷不计错误， 谢霆锋一首歌曲估计错误。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上的6:16的时间，每一日朝早1-5的时间，晨光第一线都会在节目里面，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那里和普通话台频道就陪着大家。但是由于疫情关系，香港电台都会有新节目的安排。早上6:00-6:30的时间就会有中文台联播节目《我们在乎你》。6:30-8:00呢就是晨早新闻天地。晨光第一线就会在早上8:00的时间就开始了。希望呢因为疫情快啲完结，咁啊6:00版本嘅晨光第一线呢到时又希望可以再同大家见面啦。不过今日呢都要继续呢就揭一揭啊晨光百科先。我哋而家成日都话疫情，係啊疫情呢就病毒呢好鬼乞人憎啊。细菌同病毒啊，原来好多人都会觉得呢咪一样嘢唔同㗎。细菌嘅特点，佢哋呢就係单一嘅细胞嘅原核生物嚟㗎。咁佢哋嘅外层呢有細胞壁包围，佢哋可以喺空气、土壤、植物同埋动物中呢都可以存在，而佢哋都可以自行繁殖。佢哋可以呢就有益或者呢就有害于人体，咁但係只有少于 1% 嘅細菌呢可以导致人生病嘅啫。好啦，我哋再睇埋病毒嘅特点喎。病毒呢係最小嘅微生物，直径啊大约呢就係20-250纳米㗎。佢哋由一小部分遗传物质去到组成，佢哋不能够进行新陈代谢同埋自行繁殖，所以呢啲呢都已经呢就同細菌好唔同啦。佢哋需要宿主先至能够呢就进行繁殖㗎。而佢哋大部分呢都可以治病，更加会对某一啲嘅細胞呢就进行针对性嘅攻击添。好啦，細菌同埋病毒共同嘅特点系啲乜嘢呢？其实两者发病嘅症状呢都系相似㗎，例如咳嗽、发热、炎症、腹泻、疲倦、痉挛等等。可以经由呢就系物件或者人呢传播，例如咳啊、打嗤、接触到一啲受感染嘅人啦、等等唔同嘅途径啊，都可以呢就导致轻微、中等或者严重程度嘅疾病嘅。在某些案例中，有时很难判断到底这个疾病的来源是什么，因为一些疾病可以由细菌或者可以由病毒引起的。至于用药方面，抗生素可以杀灭细菌，但就对病毒就未必有用，可能无效的。所以要利用就是抗生素之前，应该先咨询一下医生的意见。医生通常可以根据你的病历和你的身体找出就是病因，从而对症下药的。知道了细菌和病毒是有这么大分别之后，我们更加就要想一想，现在我们对付的就叫做新型冠状病毒，都是病毒的一种来的，而且传播性都很高，所以我们要继续就是同心抗疫，千万不要松懈。 从不哼半声的做，你的胸襟比天空更高，明知痛苦的风暴 为你天光天黑祷告。人生忐忑路，就算小心免不了跌倒，难关更显得骄傲，那种光辉应该得到。共我不是同生，你怎么可做到？漆黑中的眼睛等待清早，一双手已疲累，你至今未停步，浓浓情意我已知道，都知道。 早上的时间，刘德华，我知道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啊，各位听众，而家夏天啦，经常咧都系会去到三十几度，或者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住我哋，好似而家都系一样。好多人就会觉得我不开冷气难以入睡，加上不少人现在都叫做在家工作了，家的冷气可以说那个使用量是不是比以前更加多，或者比你平时的时候又多了几小时呢？这样冷气机的损耗不断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问题慢慢衍生了，例如就是滴水的问题，这样很容易就滋扰到楼下的居民的。其实呢，冷气机滴水更加呢就是违法的问题，违法的。咁究竟啊，冷气机滴水的成因在边度呢？咁样。目前啊，大多数呢窗口式的冷气机都有自动蒸发式的设计的。新机散热功能良好呢是不会漏水的。只是冷气机呢就用耐了，加上香港潮湿的天气，散热器呢就会积尘，而令到呢就蒸发能力下降，水就会累积出来啦。如果再遇上冷气机底盘有一啲嘅叫做污染物嘅话，灰尘啊垃圾，你到冷气机底盘嘅去水口或者接驳喉管堵塞起嚟嘅时候呢，就会出现漏水同埋滴水嘅问题。要解决呢其实都唔系冇问题㗎喎。 啊，可以咧就系揾一啲嘅师傅啦，首先啊检查咗你部冷气机有冇问题先，或者咧你熟悉嘅，你都可以咧就自行咧就系望一望。啊，冷气机本身亦都需要咧就系定期做好多唔同嘅叫做清洁嘅。咁啊，有啲人咧识嘅时候咧就梗系可以成部冷气机拆啦。但好似我呢啲唔系好识嘅咧，通常咧都系洗咩咧？就是、洗下冷气机嘅隔尘网，咁啊用，然后咧就用水洗个隔尘网啦。避免咧啲塵埃咧就滋生咗喺嗰度，咁啊另外冷氣機嘅部分亦都可以咧，市面上有好多嘅清潔劑咧，可以幫忙咧就洗一洗噶。通常咧，如果你發覺冷氣機嘅底盤如果係有塞咗嘅時候咧，我哋就應該咧就係將佢咧就係掹落嚟清理一下呢啲堵塞嘅污染物啦、塵埃啊等等，令到佢嘅排水口咧就可以正常運作。通常嘅機底咧就有個喉管嘅位置嘅。而啱個位咁去返呢一般大廈都會有嘅冷氣機排水位，咁呢就可以呢令到啲水引導到佢去到一個呢就係適當嘅地方，就唔會令佢呢就造成滋擾啦。冷氣機蒸發器需要呢就係專業嘅技工確認是否適合清洗㗎，保護好呢啲嘅部件之後呢，咁就可以用一啲專業嘅清潔劑同埋高壓水槍呢就洗呢啲叫做蒸發器嘅。即好似嗰啲网状嘅嘢咁样啦，嗰啲嘅蒸发器咧就需要咧就用高压水枪去到洗噶。如果要移除冷气机本体或者嗰啲机壳嘅话咧，就需要一啲较大嘅工程啦。咁呢啲咧都系要有合资格嘅技工咧，先至帮得到手嘅。咁啊，令到佢咧就可以回复翻正常。其实好多时冷气机咧就冇坏嘅，即系需要咧就系可能用多少少嘅钱做一啲嘅叫做叫做维修，甚至乎咧就系检测，咁佢就已经可以咧有一个好嘅状态俾你咧就继续用啦，咁又唔会咧影响到其他人，呢样嘢先最紧要嘛。冷气机水咧都系一啲叫做可以积积埋埋积到污染嘅，一百毒不侵嚟讲咧。大患嚟噶！ 几多山脉风中飘降下沉，谁馈赠？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动植物接种轮响，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冠清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 首歌曲嚟自 Rubber Band， 百毒不侵啊！疫情期间，祝大家百毒不侵。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昨晚主动公布调乱两份新型肺炎检测结果，将一份阴性结果当作阳性，而确诊病人就当作阴性个案。病当确诊的女子在东区医院留医负压病房，同一名确诊患者同房大约七个钟。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事件涉及人为输入数据错误，估计实验室的人员太疲倦，但强调并非借口，亦都多次向受影响的市民道歉。一名隶属机动部队的警务人员前日在元朗执勤期间遗失一支警棍，警方表示接获遗失装备的报告之后，随即在现场一带搜寻，但未有发现，案件列作遗失政府财物处理。警方呼吁市民如果拾获有关物品，应该致电999或者将物品交回就近警署。世界卫生组织欢迎英国牛津大学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取得突破，但强调在抗疫方面有更多事情需要做。世卫紧急项目主管瑞安祝贺牛津的研发团队，形容初步成果正面，但认为前路仍然漫长。瑞安说，目前各地一共有23款有望研发成功的疫苗，强调临床测试必须大规模进行，又说很高兴见到有研究进入重要阶段，并在过程中产生更多数据和制成品。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就强调，任何成功研发出来的疫苗必须得到普及。他说很多国家都明白将疫苗视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好处，但部分国家向着相反方向走。美国佛罗里达州卫生部门说，当地连续五日新增超过100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三月至今累积超过350000人确诊，近5000人死亡，南部部分地区已经颁令宵禁。有代表当地的国会议员说，自己和其他居民都感到恐慌，因为觉得没有人有效领导抗疫，形容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总统特朗普较早前接受访问时提到佛罗里达州的疫情，形容火势未够熄，当地变得更加大火，但火势将会受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听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See you. go to.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啦，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喺今天啊7月21号嘅时间啦，星期二嘅早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咧陪住你哋嘅。咁不过咧都要留意住，咁啊由于疫情关系啦，咁香港电台都会有新节目嘅安排噶。啊，早上六点去到六点半咧，咁啊就会有中文台嘅联播节目《我们在乎你》。六点半去到八点咧就系晨早新闻天地。咁啊晨光第一线咧就会喺早上嘅八点钟咧就开始咧又同你哋见面噶啦。咁希望咧疫情啊快啲完结，咁啊等我哋咧可以。早啲咧，六点钟嘅时间啊，就可以同你哋见面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最近咧都睇到失业率咧啊，好似咧都几高、哦。啊，环境局早前咧就喺绿色就业计划底下咧，咁啊加码推出一个叫做大专毕业生资助项目啊，名额咧就系、是、啊有200个嘅，咁啊听起上嚟都好似几多、哦。资助私人公司以及合适的机构开设环保范畴的职位，他们亦都说到了项目已经收到几十宗的申请，总共涉及就大概120个的职位，占项目涵盖的200多个职位就是超过五成的。而就业计划底下开设的500个的有时限职位，其中有200个的职位自5月底已经开始进行招聘，其余的职位亦都由下个月开始就陆续展开招聘的了。发言人亦都话到，大专生咧就系资助项目喺2020-21年度开始推行啦。咁希望咧喺资助私人公司以及合适机构聘用咧就系2019或者2020年大专毕业生从事一啲同环保啦、生态保育啊、绿色诶节能啊或者气候变化同埋咧可持续发展等等有关嘅工作噶。啊，资助项目咧喺6月26号开始咧就已经申请啦。头先讲过啦，涵盖咧就超过咧就200几个职位，咁啊为合资格嘅毕业生，诶雇主方面啊提供每一个月咧就5610元嘅资助。咁希望咧可以开设更加多唔同嘅职位，亦都咧就最好嘅就系咩啊？我觉得咧就系同环保有关，咁咧就可以令到我哋诶生活嘅环境啊多啲嘅人咧集思广益，可以做得更加好，令到我哋身处嘅地球，甚至乎我哋自己嘅香港可以更加干净同埋整洁啊！咁要幸福咧，真系要用啲办法嘅。而家呢啲嘅计划系咪为我哋追寻一下未来嘅生活嘅一个环境嘅幸福咧？歌曲嘅名字叫做《幸福门》，系 Jenny 李恒毅。 何时陌生的恨人，来回陌生变情人，印下你的指纹，重叠往日那位在习近。何时幸福再来临？为何未见地毯的？你像擦不走微尘，离开比初见逼真。门开得到了释放，竟非我门关好紧闭了，又为何关住我？门常在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望穿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种变身数，常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足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为何幻想等到什么？谁重叠我自己的脚印，却是送餐的闲人，亦可温饱我的心。门开得到了释放，竟非我门关好紧闭了，又 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不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信太多总变生疏，所以我尚觉得可能还有不出自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背后幻想等到什么，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不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信太多总变心疏，陪伴你令我早晚担心，总有天找我，然后又路过，当我望向这一扇门，还能幻想等到什么，随时入屋的情人，为何让我换上新闻， 天地旅行艺首歌曲幸福门。今日朝头早 KOL 亦都会同我哋讲下呢一啲签约啊，甚至乎试用期嘅问题，有啲咩要注意呢？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职场 KOL 入边继续邀请到咧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阿 Vince 喺度嘅。早晨啊 ，Vince。 早晨。 哇，上次听嗰啲合约咧，都已经听到我头都大晒。 魔鬼细节系咪？ 系咪已经解决晒噶啦？合约嗰啲学晒噶啦，系嘛？ 梗系未啦，我讲紧你重点必须要睇到嘅项目保障自己啫。 系。咁啊，仲有啲咩我哋要特別又注意嘅 咧？通常咧，因為而家嗰個多咗個商業營商環境咧，其實少少複雜嘅。咁第一樣嘢要提嘅咧，就係叫做簽約嘅對象。通常咧，你見完一間公司啦，見完自己嘅老闆啦，跟住就簽約啦，即係大家都傾好曬，即係嗰個條款啊，簽約簽埋約啦。 係啦，知道地址喺邊度啦。 係啦，咁但係簽嘅時候咧，頭先之前講過話。公司會有即係佢嘅 logo 啊，有佢個地址啊，咁呢個就跟大家嘅心目中即係可能嗰個預期一樣冇問題，但係咧有一個好大即係都會經常發生嘅咧，就係嗰份約嗰、那個公司嗰、那個 logo 成分嘢都唔係你見嗰間公司嚟嘅喎。 嚇？唔係啊嘛？ 可以嘅。 我 in A 公司搞完一大餐，龍鳳都做埋啦。原來我喺 B 公司翻工。 签约佢是你的正确即是正式的老板，佢是你的雇主， 系、哦、啊， 佢出粮俾你嘅。 咁我使唔使翻工嘅时候，即系或者 interview 嘅时候已经问定我系咪帮边一间公司，我系咪 in 边间公司？ 你未必知嘅。通常有啲公司咧，佢见嘅时候嗱，其实咧就有几样嘢嘅。好多时大好大型嘅公司咧，记唔记得我之前讲啲好大嘅公司会有啲，通常会有啲位系做啲叫做 contractor 合约员工。 吓、 啊，呢啲合约员工可以系自己合约，亦都可以外判嘅合约。我所講嘅就係有機會就係外判咗個合約、哦，而當事人係未必知嘅。咁、有啲比較好， 當事人係唔知嘅、我以為佢哋自己點都會知。 未必知嘅，因為咧有時啲可能好嘅公司，佢會可能喺個 interview 嘅時候已經講到明啊，我要講到明，呢份工嘅合約咧就唔係同我哋簽嘅，我哋係會外判俾另一間公司嘅、 啊。 有時有啲公司會咁講、 啊， 有啲公司咧未必會咁講 嘅。咁、即係可能 interview 嘅時候，當其時嗰、那個叫做interview 嘅考官咁樣啦， 冇錯啦， 佢都已經同你講咗就係呢個合約嘅簡單嘢，但亦都會同你講埋。佢哋會點樣安排你翻工嘅細節咧？就等佢哋到時先再安排。 冇錯啦，係啦，呢、這個要留意。咁點解我話要嗱？其實咧講真，分兩個層面嘅。你最後咧、可能都係翻工，其實都係翻嗰間公司嘅 office 啦、對住都係當時見你嗰個老闆啦。那個環境其實係冇分別嘅。但係點解我話要留意邊間叫做簽約嘅對象呢？因為真係有啲咩爭拗嘅時候咧，你拗嘅就唔係同。 你原先见嗰间公司系拗啦，系同签约嗰间公司系拗嘅。 嗯， 条款都系，点解亦都有机会有分别嘅？即系可能，譬如我当你系见嘅 A 公司啦，咁样讲咧 ，A 你系见 A 公司，签约系 B 公司。 嗯， 咁但系其实 A 公司佢自己入边一啲嘅福利啊，有啲嘅政策。 哦，咁啊冇份噶啦。 冇噶，因为我讲过话，通常福利未必系喺合约度嘅。你眼见可能隔篱咧，好多福利。 系咯。 但系可能你自己系冇嘅。 哎呀， 即系 B 公司系冇嘅。 哎呀， 系啦，呢啲要留意翻。 容易眼红咯， 会噶。所以点解我有时啲福利，点解啲面试官咧都费事？可能佢哋都试过好多次，发觉同事有机会真系试过嘅，呢个好现实。就系、是、啊，原来有分别嘅，唔做或者根本上可能去到签约嗰一刻已经话唔签。好、 嗯、 多时就系 that's why， 即系啊，点解喺个 interview 度讲明先？喂，我讲定俾你听先啦，会唔同噶、嗯。你即系你睇下你系要求啲咩啦？即系可能个面试或者当事人佢要求嘅唔系睇呢一啲嘅，即系可能佢本身嘅工作上好吸引佢，佢、 嗯、 好想真系喺呢一份工作度攞到一啲经验，咁、嗯、就唔介意。即系个边间公司签啊，福利啊，可能佢唔介意。咁、 哦、 只要讲清讲，成日讲紧个沟通清清楚楚就冇问题嘅。但系呢一样嘢真系要留意，因为都有、嗯、我唔可以话少，亦都唔可以系多，但系真系有一部分人系咁样签我出去，你系俾 B 公司嘅。 嗯， 系啦， 都要留意喎、 啊、 呢、這个。 要留意啊，要留意啊，因为即系。成日都讲紧系咪即系代表 B 公司一定冇咁好咧？唔系嘅，但系都系讲话即系嗰个心，即系你唔会想去到签约嘅时候先发觉，原来我系签紧 B 公司。 会唔会有啲 case 系咁样嘅？即系例如成件事都系 A 公司去搞噶啦，不过咧、其实原来最终签 contract 嘅时候咧，你系以一个 B 公司嘅身份名义喺 A 公司翻工。 有 你就算见到 A 公司几咁欢天喜地都好啦，但系要裁员走嘅时候，你都系要食无情鸡。 系噶，因为其实嗱，讲真，即其实个运作系点样嘅咧？你去到 B 公司咧，其实最后都系 A 公司去找数嘅。 吓、 啊，如果因为我当即系好似今年嘅情况咁，因为经济嘅问题，佢哋系需要即系要裁员要截流，其实佢最后都系个决定权都系嚟自 A 公司嘅。系、啊、啦，咁 B 公司只系一个叫做执行嘅角色嘅啫。 哦，其实都应该几多公司用呢啲嘅方法，即系可以勉却咗一啲人事嘅问题。 冇错啦， 哦， 系 一睇就睇到嗰啲龙溜。 系啦，嗱咁又唔代表佢一定系又系做衰嘢嘅，咁我谂系营运嘅方式啦，点样配合公司嘅营运啦？ 咩客套你 真系讲得？诶，梗系啦，咁啊一定有佢嘅好处，有佢嘅唔好处嘅。咁但系成日咁讲啦，沟通一定要好清楚。当见到封信唔系 A 公司嘅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咁就要问翻清楚 B 公司一啲嘅细节，譬如都有一样嘢就系，譬如可能MPF， 因为咧唔同公司有唔同嘅 scheme 嘅。 系喎，邊間工都要問㗎。 係啦，因為咧講緊可能自己都係扣5%啦。咁但係有時即係啲公司係講緊福利啊，可能 A 公司佢不嬲為員工做多少少嘅，供多少少嘅。咁、但係原來 B 公司佢跟足法例嘅，咁、就唔好再期望我僱主會幫我供多啲啦。唔係 A 公司嘅做法，咁呢啲都要留意嘅，有機會唔一樣。 哦，咁都幾多要注意喎、 啊。係啊，係啊，係啊，呢、這個其中要即係要留意啦。 仲、有咧，仲有咧。 頭先嗱喺個 contract 度咧，我哋會睇過有啲叫做試用期條款啦，或者假期啦，咁呢个咧就要问翻清楚。通常我哋都会问啊，究竟试用期可唔可以请假？ 啊、如果我喺 A 公司翻工，因为请我嗰、那个即系叫 suppose 叫做挂名系 B 公司嘛，咁、但系我问嘅时候，我就算见晒 A 公司，连成日都可以放假嘅，其实都唔关我事嘅，可以 嗱睇公司，所以我就一定要问清楚。有啲公司咧。呢、这個真係冇一定嘅答案嘅，點解我要問清楚？有啲公司咧就會話跟翻足 B 公司嘅做法，有啲公司即係譬如 A 公司佢唔係好講得坦白啲咧，唔係好理員工嘅即係開心唔開心咧，佢就會叫嗰、那個即係同事就會跟翻 B 公司嘅政策，即係學你話齋，可能 A 公司嘅同事好開心嘅，幾時都請得假嘅，或者請得好開心嘅、去到 B 公司就比較。跟翻可能跟翻法例要求啦，咁、就真系比较多限制嘅、有机会咁情况。但系咧，有啲公司可能纯粹系佢会觉得，都系同一个环境同一条 team 做嘢，冇理由分开佢嘅做法，跟 A 公司啦。咁呢样嘢咧要问清楚。但系我亦都想讲喺现实嘅工作环境咧，亦都唔系因应公司嘅，其实都好睇个老板嘅。 哦，系噶， 系噶， 定系个老板又睇住份 contract 咁样嘅咧？ 唔会，因为其实咧，最后讲真，最后个假期咧，对 個 team 或者對於個營運 operation 影響不大嘅、啊。你扣多扣，你請多請少，其實最後喺條數度反映啫嘛。你請多我咪扣你錢咯，你請少我咪俾翻錢你咯。咁、啊、但係只不過睇下到時嗰個老闆其實俾唔俾你咁做嘅啫。 嗯。 所以呢個係要問清楚嘅，呢個係 interview 要問啦、 啊。 如果問得唔清楚咧，好坦白講，要改變或者要去初圖，即係磋商嗰個餘地，其實就冇乜嘅。 嗯， 不過就要問清楚。 嗯，哇，咁即係 A、B 公司可能大家唔同嘅政策，咁你可能咧會跟咗其他嘅政策，但又有可能會跟翻你而家。A 公司嗰個規矩咁去到做啦， 係啊，冇錯啊，所以我成日都話，話嗰、那個即係要細緻，就係你要去問，即係呢一啲咧，其實冇得話呃唔呃嘅，因為其實真係好多唔同嘅情況，因為佢唔係法例啊嘛， 嗯、 但係咧就唔好見到你朋友或者你上網見到人哋咁樣講咧、 嗯， 就會覺得係嘅、 嗯， 因為始終合約係好個人嘅、嗯，即係你同公司之間，亦都唔好話。合約會唔一樣，但係一定要問清楚喺你個情況唔同嘅做法，問得多無謂。因為如果你一開始翻咗工咧，呢啲嘢就冇得翻轉頭噶啦。 哦，到時就恨錯難翻啦。 又或者會唔開心咯？ 係咯，咁啊何必又搞到自己咁唔開心？係 啦，轉一份一個令即係開頭都未開始有一個工作滿足感嘅時候，就先因為呢啲嘅。唔會啦，而唔開心、啊，其實我覺得好冇必要嘅，最緊要問清楚。係啦，這個其中之一啦，其二就係、是、講緊就係、是、可唔可以即係講銀行價定勞工價？其實呢個咧都要了解翻清楚，公司究竟係俾你係放銀行價定勞工價？這個要問清楚。 都爭幾多㗎？ 都爭好多啊！係 咯， 即係呢個但係當然啦，而家普遍嚟講都係銀行價嘅，但係亦都真係有啲公司係放緊勞工價，即係如果你翻開你好享受開銀行價。但是即咁啱，如果你去咗一间比较少有系放劳工嘅公司咧，即系呢啲又唔好又系一定有假设啦、啊，问翻清楚。 我试下又举多个例啦，例如我系 B 公司嘅员工，但系我喺 A 公司翻工啦。 嗯。 咁但系 A 公司不嬲都系实行呢一个放银行假嘅，咁、嗯、B 公司系放劳工假嘅。 系。 但因为我已经入咗嗰个 team，、 嗯、 不过我 contract 仍然黐住 B 公司啊、 嗯， 我会唔会有机会都可以放埋银行假嘅咧？ 都是要問老闆、 哦、 因為有些老闆就通常比較開明一 些，他就說你放 了沒錯、哦、但有些老闆沒那麼開明，就反而想用到你盡、 嗯、 他就寧願你回公司， 整個公司沒人你都要回來打打卡， 我真的聽過是、哦，咁但係去到我哋度，我哋又唔可以話佢做得唔啱。 係因為佢法律上係啱喎。 不過對於公司嚟講，扣分咯，變咗係扣咗公司分咯。 嗯， 係啦，呢、這個即係呢個係就同即係呢個係反而係公司方面就盡量都唔好咁樣做啦、 嗯。 我建議就盡量都係即係我成日都話要公平公正啊。因為其實你去到個員工身上，而家成日講話對於員工點為之叫公平公正啊，冇偏見啊，其實呢啲嘢都有機會睇到。 哇！ 係啦， 做老闆都要小心啲啊嚇。 呢啲係老闆盡量都唔好做嘅嘢。 高智慧嘅老闆好重要，有陣時候法律的條文咧，喺一個即係叫做精明的老闆底下咧，有些嘢都可以，唔可以話隻眼開隻眼閉，係可以令到大家做得舒服啲咯。 係啦，冇錯啦。 今日講住咁多先，我哋下個星期再講邊先，拜拜。 好，拜。 合约嘅时候太多咧条文，我哋需要特别要理住，要小心啲睇，或者可能要揾啲朋友识法律条文嘅朋友帮手望一望。边一份合约对自己不利嘅，到时啊真系啊生啦吓。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不对，天经地义不理反对，不要允许。天家地狱不辞不退，火里只管火去。手中得紧就没顾虑，重重箭来回去。黑色处望一个勾当，不见面只收房。风景外望一个送葬，一个艳光。死于处望不要观看，不要看穿虚妄。全民投降无罪冷汗，逐滴逐滴来流干。 时间揾嚟一首歌曲，佢哋系 Color， 天地无用。歌曲叫做《天地無用》，出面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6%。酷熱天氣警告啊，當然啊，繼續生效啦，都會黐住我哋呢幾日啊。轉頭7點之後咧，就會分道廣播。咁啊，晨光第一時就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嘅，繼續陪住各位聽眾咧，去到早上嘅10點。咁啊，我哋先聽聽龍虎榜嘅精選啦，轉頭再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这个 BB 不懂嗌妈妈的，不过他一样都这么开心。以后要改口，不是叫他做王君卿，而是 G-Race。 一路他都没透露过自己这首歌曲的筹备的，当他宣布准备了6个月的 BB 终于出世，不少人以为他有喜，但其实这个 BB 是代表他以独立歌手身份出道的首支单曲。作曲有 G-Race、 Shumika， 填词有他们两位，朱琳标监制 Shumika。今星期全新踏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8位 ，G-Race 王君卿 Casada。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因為小白今朝 send 咗嗰張相俾我咧，真係好靚嘅。除咗話有紅紅嘅太陽咧，即係照亮咗嗰個嘅雲層啦，同埋半個天空之外咧，咁我自己見到嗰張相就係、是、哇，即係其實嗰種嘅光咧，好有曙光嘅感覺啊！係一早起身見到咧，即係充滿住希望啦。咁我就即刻望下個天到底今日點先咁。跟住今日咧，原來都真係幾多雲喎、 嗯。 雖然即係呢一個時間咧，可能大家如果而家聽眾朋友咧望天空咧，就見到藍天白雲，咁啊見唔到嗰個橙色嘅雲層啦。咁但係咧，藍天白雲依然都係會令你帶嚟好心情噶嘛。 不過呢排咧，其實見嗰啲橙色嘅天空咧、多咗好多機會。 係啊，其實以前咧唔係聽人哋講話，嗰啲可能落雨或者打風季節嘅時候咧，先至多咗呢一啲橙紅色嘅天象嘅咩？ 係咯，嗬。你 而家唔知点解成日都见到嘅， 系啊，即系要问翻啲科学家啊、气象学家先得啦。其实咧，唔系净系话呢啲橙色啊、红色嘅天空见多咗啦。香港咧见嗰啲叫做大自然嘅叫做奇观咧、彩虹都系奇观嚟嘅，对我讲、真系多咗好多、啊 嗯。 你谂下以前咧一年都冇一次、啊 嗯， 你今年好似真系放题咁啊，特别 其 实 呢两个月真系多、啊。嗱，你谂下成个礼拜见到彩虹啦，跟住你之前又话见到星星啦。 系啊， 即系你要去影嗰粒。 系啊，其实而家呢段时间都仲影，我仲有两日，好似到7月23号咧，都仲可以喺香港睇到呢一个嘅彗星嘅。 系 系啦，咁啊朝头早或者近傍晚七点夜晚啦，七点几嘅时候都可以喺香港嘅西面嗰度见得到嘅。我见网上面好多人影到啊， 系咪啊？ 系啊，真系一粒彗星咁呼，但系因为佢咧， 呼系咩声嚟？ 呼系我自己配嘅啫，俾啲音效嘛，做紧混音，见到粒彗星。点样呼咁嘅声？ 你系咪同佢沟通紧？ 流星咧就飘咁样嘅，彗星咧就呼咁样，因为彗星慢啲噶。 哦， 佢有段时间咧会喺个天空嗰度咧就拖住条长尾巴咁样，咁系俾你望住噶。 但系影嘅时候影唔影到条尾巴咧？ 影到噶，影得好清楚。 佢喐得咁慢都影到。 系啊，因为佢系佢唔同流星，流星咧净系喺个地球大气层嗰度擦过啊嘛。咁佢唔系啊嘛，佢喺附近飞紧噶嘛。咁所以咧係 我真係第一次聽嘅，原來呢個比喻係咁。 所以流星咧就流星真係好難影啦。流星你要影嘅時候咧，佢因為太快啊，你個天空嗰度一秒鐘咁樣，冇咗啦咁，你相機未力得切啦，係咪先？咁但係嗰粒彗星咧，佢喺個天空嗰度咧會停一段時間嘅。咁所以好多嘅叫做攝影發燒友咧就可以 set 好部機啊影佢啦。不過咧我又 報佢 係啊，真係報佢啦。咁我聽過有啲攝影發燒友講咧，就係話肉眼睇唔到噶，又有啲时候啦，有啲时候肉眼睇唔到噶，要攞部机望住边个方向，校啱个角度，喺个 mon 嗰度咧，你就会揾到佢，佢同埋影到佢啦，咁样，系啦，咁有啲时候咧，肉眼咧又睇到佢嘅，咁啊运气咯， 系啊，即系缘分同埋运气啊， 系啊，缘分同运气，但系咧，如果见到嘅时候咧，都唔好成日谂住咩扫把星啦，咁都系啲天文现象嚟嘅，咁我觉得都几特别啦。咁三月份嘅时间就突然之间就话搵到一粒新嘅彗星嚟紧会喺地球附近咁样，咁跟住嗰个七月啦，咁啲人又开始影咁，咁如果错过咗今次嘅，就会等6800年噶啦。等唔到噶啦，系咪？好啦，咁啊，朝头早7:12嘅时间咧，都要同大家讲讲啊吓。咁啊，由于疫情关系啦，咁啊，香港电台咧就会有啲新节目嘅安排嘅。早上啊，朝头早嘅时候咧都已经讲咗噶啦。早上6点去到咧就6:30嘅时间啦，有中文台联播节目啊，我们在乎你。咁啊，6:30去到8点咧就系晨早新闻天地。啊，晨光第一线咧，咁喺明天嘅时候咧，就喺早上8点开始咧，又会同听众一齐见面啊。咁啊，当然我哋都希望咧疫情快啲过，咁啊。6点咧，最好就一早真系晨光第一线啊！太阳一出嚟嘅时候咧，又可以听到我哋嘅声音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喺电话侧边有阿 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 早晨啊，听到 Didi 把声咁开心咧，系咪出边嘅交通都正常好多咧？ 系啊，依一个开心唔知系正唔正常啦。先讲个好消息，真系有啲开心嘅，因为较早前咧爆水管嘅谢斐道需要全线封闭嘅，都封咗好多日啦。 嗯、 但系今朝早咧开翻啦，就系、是、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一段谢斐道全线解封啊。咁单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段嘅谢斐道啦，就系、是、好消息啦。咁、 嗯、 另外咧依一个紧急嘅维修工程咧都几日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咁啊慢线封咗啦，经过咧就要小心。咁另外咧有啲提港铁嘅消息提一提各位市民噶，咁、嗯、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听日开始咧，暂时咧就会调整多条铁路嘅非繁忙时段，咁即系话平日繁忙时间啦，星期一至五咧就维持不变嘅，就冇受影响。咁影响咗啲乜嘢咧？就 系 影响咗平日嘅非繁忙时间、 嗯， 星期六日同埋公众假期。咁影响咗啲乜嘢咧？就系喺月台嘅候车时间咧会延长 0.5 至到两分钟。咁另外东涌线同埋屯马线一期咧，就平均大约系十分钟一班咁样啦。 哦，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喺呢个港铁都有啲嘅叫做铁路嘅班次调整啊。咁非繁忙时段咧就会多半分钟至到两分钟啦，系咪？咁啊， 哇，好嘢喎！咁样听得清楚， 好犀利啊！ 因为唔系我好嘢，系你讲得清楚啊！你知唔知啊？啲 多谢，非常开心啊！ 系啦，咁啊，屯马线方面咧就差唔多十分钟一班啦，大家留意住啦，系啦，咁啊，按照住自己翻工翻落或者出门口嘅时间咧，咁啊又要调整翻自己嘅步伐啦吓。好，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Didi 啦吓，咁我哋迟啲再见啦。好，咁啊，另外咧就天气方面咧就要揾阿 O 去到咯。早晨啊 ，O。 是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咁多位神光听众，早晨 早晨 啦、 啊，天气方面点咧？ 今日天气咧，望上天咧都几舒服嘅，因为都比较多云啦，但系都有个蓝天底咧，只不过系个太阳就俾啲云遮住咗啊，咁、哦、啊令到咧睇紧温度啊冇咁热啦。啊，我觉得琴日咧整体嘅温度咧都冇上一个礼拜咁。 啊，都系、哦， 嗯， 虽然咧酷热天气警告都喺度咧，不过我觉得咧嗰、个感觉真系可能唔知系咪落过雨或者啲云多咗啊，冇嗰种咧太阳直接成日晒落嚟嗰种灼热嘅感觉啊。 嗯，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咁咯。咁啊，希望今日都系保持住咁嘅温度啦，即系低翻一两度或者个体感温度咧，可以感觉上凉啲咧，其实已经争好远啦。星期六日嘅时候咧，我都有听过小白话啊，可以夜晚黑睇星星啊。 系啊， 咁啊入咗去西贡啦。 你见唔见到啊星星？ 哎呀，见唔到。 哎呀， 不过成天咧都好多星嘅，但系就见唔到小白讲嗰、那个 系咪水星 啊？系啊， 是啊，流星你有冇见到？如果你夜晚特登入西贡，你有冇见到流星啊？ 流星见唔到啊，系、 哎、 啊，流所以都。但唔緊要嘅，嗰、那個星海都好壯麗嘅，只不過係即係咁啱小白講嗰兩樣嘢，我都睇唔到啦。其實我由細到大都未睇過流星， 係咩？ 我都未見過。 係啊，點解流星雨嘅時候你哋唔去啊？ 因為首先多人啦，第二咧就算上到一啲唔同地方好高海拔嘅山咧，我都冇嗰啲睇流星嘅運氣噶。有啲朋友咧喺後邊突然間会讲啦，用唔同嘅语言讲啦。喂，老星啊，咁我一望上去就冇咗啦。 对 于我嚟讲系一个词语嚟嘅啫，系人哋讲出嚟嘅一个词语。跟住我一望嘅时候，完全连条尾巴都捉唔住。 系啊，好多人咧一见到流星嘅时候咧，就最容易讲一句说话就系咩咧？哎呀，冇咗啊，或者哎呀，流星啊！你知唔知咧？我上次就系啱啱上个礼拜到咧，咁、我又睇嗰粒彗星啊嘛。 系啊， 啊朝头早嘅时候又真系俾我见到粒流星啊飞过喎。 吓， 系啊，咁、我见到流星嘅时候咧，咁一见到流星，哇哇过嘅时候咧，我讲咗两个字。我已经许愿都许唔切，但系讲咗两个字，唔系流星，唔系讲哎呀，系讲咗健康咁样咯。嗰健康兩個字，你諗下，即係抗疫喺個腦入面打得個印象幾深啊？ 喂，但 係 你 健康， 你個下意識係你都仲記得要講個願望出嚟 啊？係 喎，好多人都係見到流星咧先記住許願，但係咧。佢哋許願嗰一刻，其實個流星已經飛走 了。係啊，係啊， 係 啊， 啊。但呢件事係好劇情嘅，你睇大台嗰啲劇，喂，有流星喎，我哋即刻去許願先。跟住咧，嗰粒流星咧，好似再行得慢啲、 啊。走廿世啦，嗰粒流星，成班人出嚟嘅時候。 咁啊，好啊，朝頭早講下呢啲流星許願啊，幾咁浪漫啊！希望今日大家都过得平稳啦， 啱啊，啱啊， 吓过得舒服一啲啦，今日都好 嘛。唔该晒，哦，咁啊，转头今朝 spot 到你一齐又倾下体育啦，吓，咁啊，真系啊，上次咧见到流星嘅时候一讲咧就讲咗健康咁样咧，我真系觉得自己原来系。 緊張健康多過緊要，即係緊張呢個發達啊！ 平時都唔覺自己咁注重自己健康係嘛？ 係啊係啊，咁而家再望埋天氣先啦嚇，大致天晴，咁但係有一兩陣嘅驟雨，日間天氣酷熱㗎。市區最高嘅氣温啊，大概咧就係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都係熱㗎啦。咁啊，吹輕微至到和緩嘅東南風。展望啊，本週餘下時間咧就持續酷熱，大致天晴，咁但係聽日咧有幾陣嘅驟雨㗎。而家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6%，酷熱天氣警告咧都係繼續生效㗎嚇。早上嘅時間咧。一齐上上堂咯，晨光大厦都会讲下啲楼宇嘅嘢噶。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又一个星期二嘅早上啦，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阿 O 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啊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我哋继续啊，要有好心情啊！啊，要想呼吸下新鲜空气咧，唔知系咪真系要搬到去咧远离烦嚣，住下村屋咁先 OK 啦。嗱，村屋咧做租客咧系正嘅，但系更加多朋友就开始过啲半退休生活啦，将自己嘅物业咧过去嗰几年咧升得唔错，咁啊卖咗佢啦，跌埋心水，敷皮买嚿村屋咁样。咁但系买村屋咧有好多咧。即係正所謂啊，魔鬼在細節啊，一啲咧你唔知嘅一啲陷阱嘅，咁啊今日咧阿 Joyce 逐一同我哋啊去分析一下，究竟啊你想投資村屋啦，以至咧係真係想入住，即係買入一啲村屋自住咧，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啊 ？Joyce 交俾你啦。 其實咧，村屋咧以往咧一向銀行啦，即係喺按揭上邊咧都較為審慎嘅。咁啊點解咧？因為確實咧村屋嗰個陷阱啦，會比喺樓好多啲啊，咁啊，因为你一般嚟讲啦，村屋都系三层高啦，即系七八尺咁样啦，咁但系往往咧，因为起嘅即系发展商好啦，又或者咧个人嘅即系丁权嘅业主咧起嘅时候咧，就往往可能嗰、那个即系无论喺嗰个界线啊、尺数啊，或者各项啦、消防条例啊，咁未必执得咁紧啦，咁变相咧，你都知道啦，银行啊要求一个极度完美嘅即系佢哋嘅契约 good title 先可以借到钱，咁所以如果啦。即是起的时候呢即是遗留了一些事情啦又或者起大了起细了其实都会引致个村屋做不到按揭的。那我们买村屋的时候呢其实最好呢买一些大型的发展商。或者咧有管理嘅、有配套嘅發展商，咁呢啲咧就較為受銀行嘅歡迎，同埋咧買嘅時候又要留意，咁你可能咧見到佢哋嘅有唔同嘅僭建，咁因為有僭建咧，銀行又批唔到噶，咁但係咧就好難避免嘅，尤其是咧一個地下啦或者天台啦，咁好多嘅業主咧都會中意咧加下個蓋啊，咁啊你冇看似加個蓋啫嘛，咁但係其實咧呢個蓋咧已經足以咧銀行。批个按揭啦，咁同埋咧，好多时咧，加咗盖或者顶楼啦，佢填咗都好啦。咁其实屋宇署唔系即时咧过嚟去即系作出任何嘅即系有寄信啦，叫清拆噶。咁我见过啲村屋咧，好多年嚟咧即系加咗层噶啦，都未见到啊，即系屋宇署过嚟咧去即系叫要求业主去清拆。咁啊呢啲情况咧，又冇以为啊系咪即系代表得咧？其实唔系嘅，咁啊只不过咧即系始终都好多系有咁嘅情况，屋宇署可能佢睇漏咗，亦都咁讲啦，即系佢哋做私人物业咧系或者市区物业咧系做得密度高啲嘅，咁村屋有啲可能你偏远啲啦，甚至乎有啲系冇车道嘅，咁呢啲佢哋就可能冇咁快去即系勘察嘅时候咧就未捉到嘅啫。所以咧，即系朋友买村屋嘅时候咧，就留意翻呢啲小事项啦，就唔好见到咧，哇，系咪大咗一个面积，有个咧，哇，成千尺嘅花园啊，好兴奋啊！你可以暂时享用啦。即系如果大家即系都有电视见到啦，其实如果佢哋见到嘅时候咧，陆续都会捉翻呢啲事情嘅。咁啊，千祈唔好搏咯，呢样嘢就 系啊。咁啊，村屋最正嘅地方就系好容易有车位啦。当你市区讲紧个车位都要成三四千元月租的时候呢，如果你住的村屋是被你拍在自己的那间屋前面啊，或者本身刚才 Joyce 讲的那些叫做村屋 屋苑啦、啊，咁啊屋苑式管理都有啲烂地俾你泊下架车咧，咁啊除笨有精啊吓，咁啊亦都系会悭翻少少钱嘅，所以啊近排小弟都有啲朋友都一路睇紧呢啲村屋嗰啲楼盘，租又好卖又好，咁啊阿 Joyce 仲有啲咩喺村屋方面有啲提点咧？讲到你呢度啦， 系啊。其实揸车人士就即系系一个好好嘅即系唔错嘅选择啦，因为车位唔单止可以买一部啊，买几部都可以啊。咁啊，但系当然咧要照顾架车啦，即系日晒雨淋嘅要整翻。我到时候点解咧？其实咧唔单止你养狗啊，即系周边咧所有人都养狗啊。咁你知道我哋咧一去到村屋咧，其实好多狗咧欢迎我哋嘅，系啦，无论我哋入去啊或者离开啦 ，OK 嘅。如果接受呢一样嘢嘅，咁其实就可以搬入去啦。因为我有个别朋友咧，佢住咗入去咧，佢啊真系中意，佢以为咧有宁静嘅环境啊，宁静环境咧即系话咧吓唔可以有狗吠啊，唔可以有虫声啊。咁因为你唔爱大自然咧，其实就真系唔可以搬入去。即系除咗狗吠之外咧，仲有好多蝉声啦。咁佢哋吱吱吱吱吱吱夜晚咧就真系好大声啊，真系。咁、啊、所以咧，我都成日都同啲朋友讲啊，喂，入去其实真系环境唔错嘅，但系咧，你系热爱大自然啦、啊，吓、啊，即系乜嘢嘅情况啊，都会啊，即系天然嘅情况会有发生啦、啊。咁同埋咧，有个别咧村屋我都睇到啦，佢哋啲渠务嗰度，即系啲工程啦、啊，或者啲水啊，喺最犀利落雨嘅时候咧，都曾经有试过水浸。呢、這个一定要问清楚啦，因为咧对于住地下嗰啲村屋嘅人咧，就会好麻烦啦。如果啲水涌入啊，咁所以咧，這個、呢个咧最好就问当区嘅村长，系啊，冇管理员嘅，但系咧每一个地方咧，其实你睇多几次嘅时候咧，问多两问啊，啲代理话俾听，有村长嘅，村长咪就住喺呢度啦，咁你就问下佢有冇啲咩问题，因为村长咧就好好人嘅，佢一定咧讲晒呢条村咧遇到嘅问题， 系啦，咁啊，即系同村长打好下啲关系啦，咁啊，真系都喺住村屋方面，即系正所谓啊，有礼貌嘅人咧就永远住得安心一啲嘅，我呢个都系听啲老前辈讲嘅，特别喺村屋方面系嘛？ 系啦系啦，即系入村要揾村长嘅呢一个，即系一个 传统嚟嘅，传统味道嚟嘅。 我嚟啦吓，同佢 say 翻楼下，咁所以呢、這个冇睇少啊，因为每一个村佢哋都系即系历史悠久啊，都未必系一啲新型啊，啱啱起嘅即系屋苑咧，咁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嗰度嗰个特性啊，即系嗰度啲住户啊，咁咧嗰个即系争拗咧、争吵就会少啲咯，系啦。如果唔系，到时入住咗之后就会好多问题会衍生咯。 系啊，咁啊，嗰啲问题唔使我哋喺心机讲噶啦，咁你自己上网都会知道有啲咩问题，同埋你置得业啊，或者组织得家庭咧，都系成年人嚟嘅，咁啊，大家真系做多啲 research 啦，系啊，关于住村屋方面咁啊，但系环境系清幽嘅，特别喺呢个疫症嘅期间啦，咁大家想话吸啲新鲜嘅空气，以至叫做环境清静啲啊，唔使喺市区咁密集式嘅话咧，咁啊村屋真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咁啊大家又做多啲功课，做多啲资料搜集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唔该晒 Joyce， 我哋之后再讲啊，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there's nothing left to explain, nothing else can contain the can of worms opened and words spoken, my broken emotions remainI take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hoping it could ease the pain. I never wanted it so complicated, but it's too much too late. It's not like I got a plan, no. It's not like I got any control.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but if it's broken, there's no way.Bye. love again with all the soul shaken and bridges broken. Is it possible to mend? And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if I got your hand to hold. Our hearts will guide us home back to the places that we 揾你一首歌曲，佢系 Robin and Candy 嘅 Robin 啊 ，Lost Forever 啊，村屋嘅问题都系，我自己都发觉原来咧喺我屋企附近咧村屋啦，都住咗好多嘅外国人嘅，都几得意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英国宣布即时并无限期暂缓执行同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并将香港纳入武器禁运适用范围。外相林涛文指北京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同国际义务，又说除非有明确同有力的保障措施防止引渡协议因港区国安法被滥用，否则英方不会考虑重启有关安排。澳洲和加拿大在今个月较早的时候已经暂缓执行同香港的引渡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决定终止给予香港特殊贸易待遇。在北京，外交部指英方近期涉及香港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对此作出强烈谴责，重申中方必定坚决回击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卫生防护中心昨晚主动公布调乱两份新型肺炎检测结果，将一份阴性结果当作阳性，而确诊病人就当作阴性个案。被误当确诊的女子在东区医院留医负压病房，同一名确诊患者同房约七个小时。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事件涉及人为输入数据错误，估计实验室人员太疲倦，但强调并无借口，亦都多次向受影响市民道歉。美国佛罗里达州卫生部门说，当地连续五日新增超过一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三月至今累积超过35万人确诊，近5000人死亡，南部部分地区已经颁布宵禁。有代表当地的国会议员说，自己和其他居民都感到恐慌，因为觉得没有人有效领导抗疫，形容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总统特朗普较早前接受访问时提到佛罗里达州的疫情，形容火势未够息，当地变得更大火，但火势将会受控。美国卫生总监亚当斯促请国民不要抗拒戴口罩，认为这样是国家重启经济的最有效方法。亚当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政府无意强制国民戴口罩，但如果民众自愿去做，就可以维持重启经济的步伐。他解释，联邦政府和总统特朗普不想强制执行口罩令，是因为担心执法时出现困难，所以设法要令国民明白和政府合作和戴口罩的益处。亚当斯承认自己和卫生团队在疫情初期评估错误，后来对病毒进一步认识之后已经改变建议，促请国民戴口罩。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听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牛头角道有爆水管，牛头角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嘅慢线封闭。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嘅慢线封闭。咁较早前谢飞道咧都有爆水管，咁水管工程已经完成咗啦。咁而家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一段的谢飞道全线解封。咁跟住提翻你啲港铁嘅消息啊，因应疫情啊，港铁听日开始咧系会暂时调整多条铁路线非繁忙时间嘅服务噶。平时非繁忙时段，星期六日啦，同埋公众假期喺月台嘅候车时间咧系会平均延长0.5至2分钟。东涌线同埋屯马线一期咧就平均10分钟一班车。咁至于平日繁忙时间嘅服务咧就维持不变噶。咁搭地铁嘅朋友请你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DSE 放榜前要轻松啲， 我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嘅艾力啊！放榜就到啦，仲有咩好紧张啊？要担心嘅，不如谂下自己精神状态够唔够啊？呢样都系你放榜日好重要嘅关键嚟噶。祝各位考生 good luck！ 哇，真系好 work 啊，成个轻松晒， 以后做你 comfort zone， 放榜前后好轻松。 我收到自称系执法人员嘅电话。话我犯咗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同密码，我梗系唔信啦。 呢啲系骗徒常用嘅伎俩，佢哋仲会叫人喺特定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易咨询热线18222，记住系18222，18222，重要嘅嘢要讲三次，仲要提醒你身边嘅人啊。 朱海婷、 阿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早7:36嘅时间啦，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有阿 O 喺度，早晨， 早晨小华，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喂，点解我今日咧好似成日都觉得今日系礼拜三咁样咧？ 哦，点解咧？ 咁噶，原来咧英超咧无啦啦喺礼拜二咧都开快车，咁我见到、哦、喂有你即系。喂，屈福特对曼城咁啊，阿士东维拉对阿仙奴，阿仙奴明明做一两日先踢完波啫，曼城都系啦咁样，喂马不停蹄、啊，真系 有啲波咧踢板凳噶， 系真系啊吓， 即系踢后备球员啊， 唔知边一队球队板凳深度咧比较多少少咧，咁可能就会占优啦，或者有一啲好啲嘅表現啦，咁啊，阿仙奴繼續要搶分嘅，咁雖然你話喂足總杯嗰度入到去決賽啦，咁但係咧 對於佢哋嚟講咧，當然想全取三分啊，跟住咧就可以踢到一啲歐洲嘅賽事啦。 都好問噶啦，而家佢係第十五十三分，你諗下講緊譬如狼隊。狼队第六都五十九啦， 系啊系啊系啊， 我觉得佢都真系出年专心踢英超啦。 系啊，所以即系我就觉得问咯，同埋不过你话对球迷交代咁都需要嘅，咁但系譬如讲紧阿士东维拉咧喺个降班区嗰度咧，其实佢都系31分啦，同本尼茅夫啦，咁啊睇翻。其实呢三分对于阿士东维拉嚟讲咧，反而更加重要、哦。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佢仲有一场啊嘛。嗱，你谂下佢而家踢咗36场啦，咁咪31分啦。其实咧，佢只要下一场赢咗阿仙奴嘅时候咧，因为佢又去到34分、哦，系咪？ 系。 咁佢就上到上去咧16、17位咯。 系啊， 争好远咯。 即系不过咧啊，睇翻往绩啊吓，咁啊球赛有阵时都会睇数据啦，计啊，咁啊计晒各项赛事咧，阿仙奴咧近八仗咧。取得6-1-1，其实几好嘅成绩啊吓，咁啊包括咧击败咗英超嘅盟主利物浦啦，以及咧啱啱咧足总杯咧就淘汰咗曼城杀入决赛啦，队长奥巴美扬咧6场入5球，咁啊信心都几爆棚嘅， 信心有嘅。 系啦，咁但系再同维拉咧近7次交手咧，咁就都系叫做有啲失利嘅、哦，咁唔知系咪都有机会黑住阿仙奴啦吓？ 有个现象嘅、哦，阿仙奴都系佢之前咧咪踢得好嘅，譬如你头先都有讲话对利物浦同埋对曼城咧，咁佢咪都赢波嘅？哇！人哋呢两队都系头两名嚟嘅、哦，咪英超入边通常咧呢啲譬如阿仙奴嘅球队咧，佢对强队劲啊，譬如咧对阿士东维拉呢啲咧叫做都几榜末嘅球队咧。 系啊， 随时冇心机踢就输埋。 系啊，可能系咁啊吓，即系越强越弱，越弱越弱啊。 系啊， 呢啲都有呢个咁嘅出现。咁啊，有啲网民啊 cap 图啦，或者自己制作啲图片，好搞笑啊。佢哋话咧，阿仙奴咧，咁啊，今季啦赢咗曼城啦，即系譬如佢哋嘅领队啊。阿迪达咧就赢咗咧，曼城嘅哥迪奥拿啦，赢咗利物浦嘅高普啦，赢过啦，唔好用赢咗啦，咁啊亦都赢过呢个曼联嘅苏斯查啦，爱华顿嘅安察洛提都赢过，仲有咧新冠肺炎都赢埋啊，即系阿迪达最劲就系，因为佢 之前曾经确诊过， 系啊，曾经确诊过咁样，咁所以 咁无聊 嘅佢哋方面威猛一啲啦，咁当然你话喂。其實真係確診咧，咁啊大家都唔想啦，最緊要就可以擊敗病菌啦嚇，咁啊重新康復啦，咁啊亦都幫一啲即係有確診嘅朋友都真係打打氣嘅，都明白有陣時你確診咗你都唔想，尤其是近期香港嘅數字咁啊都與日俱升啦，咁啊都係啦，總之就遇到問題遇到困難咧，香港人嘅精神係好強嘅，咁啊打不死嘅，咁啊繼續發揮啦，咁啊喂其實。今日咧，你唔好以为话喂，去到夜晚黑啊，成点钟先有屈福特对曼城睇、哦，5:30咧已经有咧澳职联噶咯，咁啊 FC 悉尼咧就对纽卡素喷射机咁样啊吓，咁啊点半方面咧仲有啲。餘下嘅意甲啦，包括咧就係亞特蘭大對博洛尼亞咁樣啊嚇，薩斯索羅就對 AC 米蘭啊，咁啊呢啲都係今日嚟講咧焦點嘅球賽啦。有陣時咧真係平時我記得呢個今朝 sport 到你呢個環節都做咗有幾年嘅歷史啦。啊！真係好少禮拜二有咁多場波踢喎、 啊， 咁因為疫情嘅情況啦，咁啊之前積落嘅一啲球債啊。咁啊，依家就要還翻啦，咁樣咁啊，AC 米蘭亦都係焦點所在嚟嘅。咁啊，講緊今年踢得幾好嘅升班馬咧，薩斯索羅咧，其實咧頻頻咧都有試過嘅。咁啊，近排咧都係咁贏啦，4-4咧未輸過近8場聯賽。不過咧 ，AC 米蘭你都知道啦，其實都好多勁人噶嘛，包括咧就係呢個啊。啊！伊巴謙莫域啦， 咁佢出年又繼續踢喎、 啊， 而家話 係 改口風喎、 啊，係啊，咁啊，唔知伊巴繼續踢咧，最大嘅誘因咧就係 AC 米蘭可以啊入到去踢歐洲嘅賽事啦。咁啊 ，AC 米蘭依家咧聯賽榜排第8嘅，講真，今年成績咧，你話好差咧未至於，好好咧更加係未至於嘅。咁啊，睇伊巴可唔可以同埋咧列比石啊兩位咧升級嘅球員咧帶領到 AC 米蘭咧衝向咧歐洲嘅舞台啦。咁啊令 到咧，呢個伊巴謙莫域咧又可以咧踢多一季，咁啊呢個咧絕對係球迷嘅福氣嚟嘅。 係 啊，你講開咧，即係呢一個嘅 AC 米蘭咧，其實意甲方面咧，今日見到尋日夜晚有一場嘅比賽，C 朗咧咁啊贏波啦，咁佢亦都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叫做意甲啦，咁啊西甲啊同埋英超咧嘅賽事入邊咧三個唔同嘅聯賽咧。都有个纪录，就是都可以咧，就是入超过五十球嘅纪录。 哇！好劲哦，其实 C 朗真系， 即系任何一种嘅菜式咧，都唔系食嗰啲菜，即系比赛嘅制度啊，比赛嘅款式咧，都难唔到呢一位嘅球员啊！ 真系、哦、啊！我仲以为佢旧时年轻嘅时候踢曼联年代咧。啊！冇入五十球咁 有啊，都有啊。 我成日以为佢即系喺 喂晒啲波俾朗尼啊。 系 啦，佢两个唔啱噶嘛。 佢曼联年代好似印象之中冇入咁多噶嘛。你当然依家、啊、喂去到早期，佢担任咗入波嘅大旗啦，以至旧时，譬如喺皇马嘅年代咁啊，话佢入波嘅次数或者真系会多啦。哦、啊，我印象之中觉得旧时。C 朗冇入咁 有啊，都有入咁多噶，因为嗰阵时咧，朗尼有段时间见到阿 C 朗真系发得咁犀利咧，咁啊有啲自暴自弃咧，净系留屋企打呢个足球 game 啊嘛。 哦，系咪？ 系啊，跟住可能佢自己喺屋企个 game 嗰度就自己调走咗朗尼走咯，调、 哦 啊、走咗呢一个 C 朗走啊，全部都系摆晒自己正选。 系啊，可能都有咁嘅情况。 嗰阵时费 Sir 都有闹佢，唔好个成日挂住打机。 系啊，朗尼有好多坏习惯嘅，不过依家都算落子回头啦，又带波又带得几好啦，自己落场踢又踢。 系啊， 专心翻喺个球赛嗰度啦。嗱，讲开专心喺球赛入面咧，咁啊睇埋 NBA 方面啦。嗱 ，NBA 咧，月底咧就正式复赛啦。其实今日咧 ，NBA 官方嘅平台啦，或者佢嘅 IG 或者 Facebook 咧，都摆咗好多咧唔同球员咧热身啊、入樽嘅片段啊，以至射波嘅片段俾大家睇嘅。咁啊，引翻啲球迷去睇啦，因为咧都隔咗接近半年時間咧，半年時間咧就球賽停擺啦。咁啊唔止啊球員對個籃框啊好陌生啊，其實咧球迷啊對啲球員咧都開始陌生啦。咁所以咧就要call翻大家啲記憶翻嚟。咁啊，22支嘅球隊咧暫定喺美國時間啊7月22至到28號咧進行嘅三場熱身賽啦。咁啊，根據咧外國嘅傳媒報道咧，為咗減低球員受傷的風險，加上仍然有球員需要隔離，甚或乎其他原因未能夠歸隊，所以熱身賽的比賽時間將會調整，由每節的12分鐘縮短了，只剩10分鐘而已、 哦、 長波沒那麼襟睇，變了至於第二、第三場的熱身賽將會恢復正常的賽例的，是第一場的時候要縮短一點，可能就好像一個演習咁啦，或者一个预习咁样啦，咁啊，奥兰多咧呢个主题乐园复赛基地咧，好似一个大型嘅训练营啦，咁啊，球员咧都会朝夕相对嘅默契咧，就自然会提升啊，呢个系官方 NBA 方面嘅报道嚟啦。今季咧改打呢个小球战术啊，阵容大变嘅火箭队咧，咁啊，表现咧一直咧未如理想啊吓，咁要睇下咧，佢哋嘅当家球星啦，韦斯布克咧，咁啊，隔离嘅时间咧有冇乖乖仔仔啦，而且咧韦斯布克咧能唔能够？有及时归队咧，呢个绝对系咧火箭队啊，究竟啊可唔可以喺啊季后赛咧有好成绩嘅一个咧重要嘅 X factor 喺当中吓。 咁、我哋留意住啦，仲要留意埋咧就系一啲嘅颁奖嘅项目。咁例如咧就系主办单位法国足球咧星期一就宣布啦，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影响啊，今年咧嘅金球奖选举咧。啊！停办一年、 哦，停金球奖 系啊，咁啊停金球奖咁啊，有好多嘅人都会谂啦。啊，对上十二届都系可以话美斯啦，同埋 C 朗咧，即系大家都横扫咗啦，系咪先？咁但系今次咧就要停一停啦。咁佢哋亦都话到咧，就系1956年啊，即系首次举办以嚟金球奖咧，就真系要经过呢个疫情底下咧，就唯有咧就系仅此一次，希望仅此一次咧就系休息嘅。咁啊，大家都希望咧个疫情啊快啲退却啦，系咪先？咁啊，同埋咧就系嚟紧又有欧联啦，我哋当然希望就。疫情又冇影响到欧联啦，因为哥迪奥拿咧又已经落晒 order 啦，就话对曼联之前咧冇人准放假，咁希望咧三个星期之后咧，咁又有一场好波可以俾我哋睇咧。 好啊。 一个调皮眼神，两人同时。 朋友，佢嘅名字叫做黄君卿啊，一首嘅歌曲咧，其实听落去都几爽嘅一只嘅作品啊吓，咁啊歌名叫做啊《Casada》。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而家咧出道嘅时候咧，黄君卿咧叫啲名叫咩 ？G Raisy 系嘛？ 嗯，因为佢话咧自己本身系叫 Grace 噶嘛。咁我有一次睇佢个访问咧，佢就话啊，佢好想咧好型咁样咧。如果第时啲粉丝咧举牌咧，就叫做 G G G G 或者 Raisy Raisy 咁。咁、所以就将 Grace 啦变做 Grace G Raisy 咁样。 G Raisy 系啦，佢就系咁样将佢演变出嚟嘅。 佢又想自己型啲。 系啦， 咁佢都几型嘅。 佢话咁样似翻一个歌手嘅名 字。系啊，其实佢只歌我觉得都几有型啊，系咪先？ 沙 达，沙达系，希望下一次咧有广东歌嘅作品啦。 系啊， 期 待下 先， 系啦，呢只都几好吓，有个 爽，几舒服噶吓。好，嚟到国际新视野啦。 今次咧就讲下咧，嗱，女生咧就好中意啤啤熊啦吓。咁但系当熊咧变成一只真实嘅动物嘅时候，女生会唔会都好中意咧？ 吓真啊，我呢只真嗰啲。黑熊、哦，你讲紧？ 我记得咧，如果小朋友咧，讲 黄色嗰只先。 黄色？ 公园嗰只啊？ 公园？ 主题公园嗰只啊？ 哦，嗰只，好中意食蜜糖嗰只啊！你讲紧？ 着红色衫嗰只啊？ 嗯哼，咁啊，我唔系讲紧嗰只，我系讲紧真系喺呢一个现实生活中见到熊人啊！ 嗯。 成日都人哋講話咩熊春活注意咁樣嘅，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都有好多地方咧，如果真係有熊嘅存在咧、就算俾人哋入去行山啦，喺啲步道都好啦，咁但係咧都依然會動一個牌，就寫住熊春活注意咁樣噶嘛。咁、但係咧嗱，如果你行行下山或者咧去下郊遊嘅時候，突然之間見到有一隻野生嘅黑熊出現， 嗯， 小白你會選擇點做咧？ 哇！這個問題咧，真係問得好啊！因为我有几次去北海道嘅时候咧，正值咧北海道就系一个咧真系熊出灭、熊出没注意嘅地方。 你已经知道嗰度系好多呢啲熊噶啦。 我知道嗰度好多熊，因为咧我成日睇嗰啲报章咧，日本嗰啲嘅时候，佢哋都会话到咧，每一年啊，其实佢哋喺北海道咧都会有接近十个以上嘅人咧系因为受到黑熊袭击而死亡嘅。 吓、系啊，讲到明添噶， 讲到明。 但系嗰啲熊嘅出没范围喺边度嚟嘅咧？ 边度都有。 系啊， 你可以喺森林嗰度见到佢，有阵时佢会冇嘢食，咪落民居嘅地方咯。 哦，即系会出嚟， 都会噶，都会噶。所以咧，佢哋喺一啲叫做喺黑熊更加常出没嘅地方，佢哋咪会贴嗰啲我哋而家成日即系佢攞分离咁讲，就话熊出没注意嗰啲牌嚟贴喺架车度咁样嗰啲啦。其实熊出没注意本身都系日文嚟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佢哋日本咧就真系北海道应该系最多熊出没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去到北海道嘅时候就问佢哋嗰啲北海道人啦，话喂。系咪真系好多熊啊？我见啲报纸成日写话又有袭击啊，又死啊咁样，系咪真噶？佢话系真嘅。咁同埋佢哋话到咧，如果只熊咧出嚟嘅时候，佢哋都考我。喂，嗱，咁如果嗱你香港嚟啦，如果只熊俾你离远见到嘅， 咁你会 睇下你几远啦？ 系啦，即系可能一二百米咁样啦。 一二百米应该都走得切嘅，我谂 都应该走得切嘅。如果你话可能几十米就都真系惊惊地，惊惊地咁会点咧？咁我就同佢讲啦。炸死咯，系咪？ 哦，即系你系谂住唔喐嘅。 由细到大，啲人都系睇卡通片，都系咁样噶嘛。一见到红，嚟紧炸死， 或者搵棵树匿埋，跟住之后咧就控制住自己呼吸，唔好咁大声，唔好发出任何嗰啲声响，唔好踩到树枝啊，唔好踩到树叶啊咁。 但系咧，真系错啊。 嗯， 原来咧，我越睇得多嗰啲生物片咧，越知道咧就系嗰啲熊嘅结构，即系熊都好多唔同品种，譬如北极熊咁样。北极熊个鼻哥咧，原来可以闻到咧就系50公里。50公里外嘅、 咁我谂你走都无谓啦。 系啦，50公里好夸张，你谂下，即系由呢一个嘅，譬如大屿山、赤立角嗰度咧，新年嘅时候系可以去到，打一条直线啦，系可以由香港嘅西南去到香港嘅东北嘅，即系去到上水嗰度闻到咁远嘅味道。 佢大屿山闻到上水嘅味道，即系上水人开罐头，哇，好香啊！ 即系就算你唔好话上水沙田咁，你都觉得哇，好远， 好远啊， 都闻到咁样。好啦。黑熊咧就渣啲嘅，咁黑熊咧都讲紧有10至20公里嗰个嗅觉闻到，其实好细，其实 10至20公里、啊， 其实劲过狗仔嘅。咁你咁犀利嘅时候，咁点算咧？咁啊炸死啦！我同佢讲，跟住佢哋就话到啦，一般人咧都系俾电影误导，佢哋就话到啦，原来咧炸死嘅时候咧，只熊离远都闻到你啦， 系咯， 离远都闻到你，仲系生勾勾啦，系咪先？佢仲要行过去嘅时候搞你啊嘛，见到呢度炸死你，即系佢嗰刻只熊仔都会谂。你真系睇小我啫，仲唔踩到你两脚咩？咁你谂下，嗱一只 同你玩下先咁。 一只熊咧，佢如果唔可以俾佢打一拳，一熊咧打一拳就打机就话有同佢打交啫。但系现实嘅时候咧，啲熊人一拳嘅力咧，其实可以去到300磅 嘅。哇！我谂已经拜拜咗啦。 叫你攞100几、200磅嘅，你都拎唔到啦，仲要俾只熊二三百磅嘅拳头打过嚟嘅话咧，你真系命仔都冇。好啦，咁点算咧？咁我话咁炸死唔得噶，咁点啊咁样？佢話咧，唯一一個通常佢哋會由細到大學嗰啲咁嘅防災學，上好多堂啊嘛。佢哋話佢哋防災學嘅時候都有學過咧，就係見到黑熊要點算點處理。佢哋就話到啦，走咯，第一成日總之離遠見到佢嘅時候咧，唔好理隻黑熊係咪已經發現咗你。總之咧，佢未對你有興趣嘅時候咧，你就逃走。有咁快走咁快。因为他们跟我讲的字眼直是用尽你一生的力量去离开那只熊，跟着去到一些安全的地方样。当然如果你背囊那里有些叫做譬如你去远足的， 那 里不是有很多食物的，是你都可以试一下一路走的时候呢，尝试一下就将那些食物呢就放在不同的地方。 哦，即是引开他的注意力。 是，那你就再走第二道，那希望只熊呢会吃了你那些食物，就不会吃了你这样。那这些就是我听 到。这个道理呢好像遇到即是打劫这样呢，我给晒啲钱你，你不要伤害我。 哇，命仔紧要嘛，是不是？那如果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彩，真的听一听。原来炸死是不得的。如果我一个不觉意在不知道哪里又撞到只黑熊，我就想着我由细到大看电影都说炸死。 你已经做好准备了，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么幸运，会不会好像今早上见到这个报道，墨西哥一个女士她自己呢去郊游的时候就真的遇到只黑熊。 不是嘛， 还要是超近距离的接触。因为为什么说超近距离呢？嗱，嗰只熊，你头先讲熊仔啦，我真系见到呢只黑熊咧，我唔觉得系熊仔啦。嗱，佢多次咧系好似人咁样企，即系佢用两只后脚嚟企，正咁样企啦，然之后两只前脚。 佢咧好得意，啲熊人咧企喺度嘅时候咧，其实佢伸到个鼻哥好高，佢就闻紧嘢。 哦，闻紧嘢。 系啊。 咁然后咧不停咁样闻呢位女士嘅头发啦，同埋条颈，即系成已经系咁近啦。 好惊。 然之后咧， 咁样啖洗落去啊？ 未，跟住咧就仲伸出一只手掌，即系佢只熊掌咧。就摸下呢一个女士只大髀，咁跟住咧，嗱，其实佢身边咧好彩就唔系话佢一个人嚟嘅啫，佢有数个友人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大家就尝试咧就系话一个咧就好嘢嘅，即系而家啲人都系咁噶啦，就系攞电话出嚟影啦，咁完全系唔惊噶啦 吓，哇！即系侧边嗰啲朋友都系攞住电话影啊， 系啊，我都觉得呢件事真系好神奇，即系唔系谂住帮佢脱险啊，第一时间啊，咁第二件事咧就系阿女事主咧，即系俾阿熊仔摸紧嗰个女士咧，亦都系攞个电话出嚟影啦。 唔系啊嘛， 我都觉得好神奇呢件事。如果俾我应该已经惊到唔知点啦，仲得闲攞个电话出嚟影吓。咁然之后咧，就喺呢个时候，只熊仔咧 就自己转身走咗啦。 诶， 呢个真系非常之好彩，因为头先学阿小白话斋啦，即系啲熊咧都可以系即系佢哋嘅习性嚟噶嘛。 嗯， 佢真系中意打你或者当你系猎物咧，都系佢自己嘅一个生态嚟噶嘛。佢自己觉得，啊哎、我要去觅食嘅，我觉得你系食物，哦、界定咗你系佢嘅目标， 咁、 啊、 可能咧 袭击佢噶啦嘛。 佢见到嗰只熊嘅时候咧，嗰只熊咧嗰啲眼神都仲系友善啊。 唉，我真系唔识睇佢嘅眼神啦。 因为我又试过喺嗰啲郊外嘅地方咧、嗯，见嗰啲野生动物咧。哇！佢哋啲眼神咧，系真系可以令到你腳軟嘅，好、 嗯、 得人驚噶，系啊！ 咁嘅時候咧，亦都有報道講到咧，就係、是、啲相關嘅專家咧，都熊專家嚇、 啊， 就話啦，其實咧。好似小白话斋，佢咁样两脚站立咧，就系、是、其实系观察啦，同埋系闻下侧边发生紧咩事嘅咁。咁佢话专家就提醒大家啦，如果真系去到咁近距离嘅话咧，咁、 啊、 就要保持冷静。同埋专家咧讲呢一个，我觉得几搞笑噶。佢话咧可以尝试举高双手，慢慢摇动，去、啊、表示自己唔系猎物。佢真系睇得明咧，嗱，佢跟住佢就话啦，如果咧你系遇到一只单独嘅熊咧，其实都冇咁惊，因为警戒性唔高。 啊、 但如果你系见到两母子，即系譬如一个妈妈带住一只小熊咧、 啊，你就唔好搞嗰只小熊。 冇错啦，你千祈千祈唔好喐手，亦都咧唔好靠近佢啦、啊，即系手机你都千祈唔好攞嚟影相啦，你就自己慢慢。转身离开，同埋佢话咧要避免同佢有眼神接触。 系啊系啊系啊，但举高手嗰个系咪噶？ 呢个专家系咁讲噶，佢话即系要表示自己唔系猎物咯。 我系惊咩啫？我系惊举高手嘅时候 咧，喂过嚟啦咁啊！ 我惊嗰只熊以为我咧，我举高手跟住要打佢啊！跟住冇啦，就人熊喺度打交，我就惊啦。不过都希望大家唔好见到啦。哎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听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都系正常，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开始繁忙，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一段就行車緩慢，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車多，龍尾在和斜村。另外由於受爆水管影響，較早前介乎柯布連道至菲林明道的一段謝斐道需要全線封閉，現在封路重開，就是謝斐道一段全線解封，駕車朋友這個時間可以行回這一段的謝斐道。另外受紧急维修工程影响，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日利基大厦的慢线就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有个港铁消息提一提大家，因应疫情的影响，港铁会在明天开始暂时调整多条铁路线的非繁忙时段的服务，平日非繁忙时段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的月台候车时间就会延长 0.5 至到2分钟，东涌线和屯马线一期平均就是10分钟一班，平日的繁忙时段就是服务维持不变的，平日繁忙时段服务维持不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 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零七分，多谢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同埋 Barbie 啊 ，Barbie 早晨， 早晨啊 O， 系当然唔少得彭爷爷，彭爷爷早晨， 喂，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阿 O 同埋 Barbie 早啊， 早晨， 早晨， 喂，咁今日咧，原来已经咧悄悄然地进入农历嘅六月初一啦， 六月初一啦， 今日今日已经是初一啦，原来吓，即系时日咧过得好快吓，呢、这个抗疫嘅日子咧，即系虽然系痛苦啊，咁、但系又真系啲日子好似喘不声，咁又过咗咧，成半年啦吓，农历都过咗半年啦、好啦，咁今日咧，如果系呢一个嘅农历嘅六月初一咧，今天咧通胜华斋咧都诶适宜祭祀啊。破屋啊，啊，即系拆嘢可能系啊，诶，忌咩咧？咦，诸事不宜、四个字，咁啊，即系话咧，今天咧，如果你系相信嘅话咧，吓、啊，即系呢啲嘅参考啦，即系今日咧就要唔好做咁多嘢， 系啦，唔好咁多动作啦， 系啦，唔好咁多大动作啦，咁啊，即系等于呢排。成日都提我哋咧，即系尽量咧留喺屋企啦，啊，即系唔好咧周围去啦，咁样疫情咧就都唔系我哋控制得到嘅，但系我哋希望可以咧系防范得到啦，唔好自己走去周围嘢啊，咁样啦吓。咁啊呢、這个诸事不宜，似乎就好似有一啲嘅启示咁样啊吓。咁啊，至于今日嘅天气状况会系点样咧吓、啊？有冇人话到俾我听啊？ 我可以话你知啊，嗱，今日咧大致天晴。不过就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不过明日就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再加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大家注意住了、我也是时候要收线了，否则没有电话打线咧，阿 O 咧唔可以揾到我哋嘅财金达人啊！ 系啊，即系要听下今日个市况系点先。 我 转个头同你倾过，唔该彭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嘅时间啊，今日咧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 O 继续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系啊。 系， 依家呢个位置咧收得几好啦吓，咁啊真系要听实咧啲股票嘅情报啦。喂，琴日咧港股咧挫上挫落咁样，其实个波幅咧都唔少啊吓，咁有啲操作衍生工具嘅朋友咧一日之间，冇晒咁样，咁又几估佢唔到啦。讲紧咧恒指咧琴日要跌啊，跌31点咁啊，但系咧有一样咧值得憧憬嘅叫做好消息啦，港版嘅纳指咧下个星期咧就会面世啦，咁啊不如交俾 Kenny 帮。 帮我哋咧讲下详细咁样讲下乜嘢系港版嘅纳指啦，入边咧有十五只成分股啊，入边又有啲乜嘢可以有啲投资嘅玄机喺当中咧，交俾 Kenny 嚟啦，唔该晒。 好啊，咁其实就港版纳指方面咧，就最主要都系咧就将一啲我哋好热门嘅即系当下嘅新经济类股份方面咧，就纳入咗呢个成分股里边啦。咁其實我覺得係都嗰個意義都大嘅，因為你睇翻恆指方面咧，其實一路嗰個係走勢嘅相對美股嚟相對納指係落後嘅喎，咁相較呢個係A 股市場方面亦都唔係話特別太過強勁嘅。咁其實恆指個平均 P/E 而家都係 trade 緊咧，大概有11倍度嘅啫嘛。咁即係最主要咧，恆指成分股裏面咧，就傳統類股份方面咧，佔嘅比重咧都係比較大嘅。咁尤其是有啲金融類股份啦，咁金融股份方面咧，就係佔咗恆指嘅比重咧，係接近呢個成一半嘅喎。咁而當中有好多係內人類股份方面咧，個比重又好大喎。咁大家都知道啦，呢啲股份方面啦，唔喐噶嘛，PE 方面勁低噶嘛，咁同埋而家即係時代都轉變啦，大家而家生活上面嘅係科技主導住我哋噶啦，咁自然投資股份方面啊，啲企業方面啦，都係啲新經濟股啊，啲高科技股份方面咧，先至一個首要嘅投資對象嘛，咁所以變咗你喺恆指咪就未能夠反映得到咧實際投資者方面咧嗰啲係交易嘅興趣啊、資金嘅去向啊咁樣，咁所以多一個港版嘅納指嘅話咧。咁其實都可以係俾投資者方面啦。喂，如果我真係中意成純新經濟股嘅啫，咁我就睇到個指標定喺邊度啦。 估計好多散股民咧，近排咧原先都唔係好中意純新經濟股嘅，但今年年頭到依家咧，發現咧資金拍岸咧都係喺呢個新嘅經濟股份嗰度啦。嗱，睇翻咧嗰十五隻成分股咧個佔比圖咧最多咧就係佔比最高咧就係阿里巴巴，第二係騰訊，第三係美團點評啊咁啊，再數落去咧就係小米啦、信光學等等等等。咁有啲咧，比重少啲嘅咧，系咪受到呢个基金追捧嘅能力系弱啲咧？可唔可以咁样讲啊 ，Kenny？ 嗱，即系简单啲讲，都会系咁样即系睇，因为点解咧？其实一般如果你譬如一个基金系要追随翻个系指数做一个成分参考嘅，咁当然要参考系个 rating 啦，个比重啦。咁所以如果你嗰个系即係比重係低啲嘅，咁自然要收入嘅貨方面咧，都會係比較少啲咯。咁同埋最緊要就係睇呢個即係指數方面啦，未來發展會唔會有其他嘅衍生工具走出嚟啦？譬如好似恆指咁樣，因為佢話大家都好熟悉恆指就係分指數期貨或者期權等等各樣嘅衍生工具，由紅證等等，咁就變得越多衍生工具嘅話咧，其實就多一啲係資金要係跟隨翻呢個指數嗰個係rating 嚟到去即係持有啲股份或者做對沖，咁就自然就令到佢哋個比重發揮出嚟嗰個效果會明顯啲。 咁喺呢十五隻成分股入面有啲乜嘢 Kenny 相對可能喺納入呢個港版納指之前可以睇高一線一啲咧，定還是其實好多股份都已經升咗喺一啲高嘅位置啦，咁已經偷步炒上咗啦，又好似每一年其實八月中先係騰訊業績噶嘛，但係啲人已經講依家已經偷步炒上啦騰訊嘅業績，咁真係我都唔係好理解，究竟係咪真係咁樣咧 ，Kenny？ 基本頭嗰幾隻其實都已經係大家都耳熟能詳當下啦，一個唯一你可以諗下就係嗰個係阿里巴巴啦，因為阿里巴巴其實相對就係騰訊啊或者相較美團嚟講咧，都仍然係比較落後啲嘅，因為佢又唔係好似騰訊咁樣係做到一個係恆指成分股啦，咁同埋佢第二咧就始終係香港係第二上市啊嘛，咁所以變咗佢都會受到呢個美國嗰個納指因素所影響住嘅，咁變咗佢相對落後，但係如果佢喺香港嘅即係指數嘅地位咧，就越嚟越重嘅話咧，咁我覺得應該有機會就拖翻啲資金係即係追捧翻去。咁尤其是八月下個月啦，又有咩咯？另一件新嘢就係、是會唔會將一個係都唔係會唔會啊？都基本上都預咗會啊。就係、是、嗰個係將同權啦，同埋呢個係第二上市方面咧，就納入做呢個指數成分啦。咁呢個都係另一個係嗰個衝起嚟嘅。 咁有好多唔同嘅焦点啦，特别喺新经济股嘅板块嗰度啦。咁仲有一件事就係呢个蚂蚁金服啦，咁计划喺 AH 股同步上市。咁好似睇返啲报道呢话都有利阿里巴巴嘅估值提升喎。咁呢一个系咪都系一个令到阿里巴巴继续升上去嘅一个诱因呢 ,Kenny? 哦，呢、這個絕對會，因為點解咧？佢今次如果 AH 嗰個係啟動嘅話咧，其實就據報道嘅估值方面咧，就去到15000多億嘅呢個係資金啊嘛。 好劲喎！其实呢只蚂蚁都唔少啊，唔少唔少嘢喎。 阿里巴巴自己而家都系吹紧讲紧五万零亿啊，咁你而家阿马云奈旗下嘅蚂蚁金服已经系估值15000亿啦，仲要系未计上完市之后嘅升，即系你预咗都会升噶啦，冇嚟跌噶嘛，咁就变咗系再升即系上完市之后嘅估值再提升嘅，咁你就一定系会水涨船高咯，咁所以变咗对阿里巴巴方面咧个估值上边一定会有体现嘅作用喺度。 咁又转个角度咧讲翻大市方面啦，咁近排大市嘅成交咧都跌翻啲嘅，咁亦都睇到恒指有啲阻力位系过唔到咁样啊吓，咁但系咧你话好差咧又未至于，即系个投资气氛好差咧又未至于咁啊。Kenny 大市方面指数啦、恒指啦，点样睇咧？ 其实我都去到呢啲位咧都要探下正常，因为如果大家记得嘅话，成个零月前之前有讲啦，就其实我都系睇后市嘅落，不过我就觉得。都是25000点呢啲位咧，就唔係話咁輕易顯著突破。佢雖然係破過嘅，咁但係你見到其實破完之後咧，25000点呢啲係都即係有所反覆，好似冇乜力上咁樣咯。咁因為你唔好忘記，其實佢由呢個最嚴峻嘅時間低位升上嚟嘅話咧，都幾千點噶咯。咁始終而家疫情亦都係仲反覆噶嘛。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去到呢啲位咧，大家係。观望下调整下个组合嘅话咧，都系正常嘅。咁我强大要就系咩咯？嚟紧嗰啲政即系业嘅发展啦，同埋政府会唔会再新嘅即系譬如财政政策啊，即系会唔会再有啲 纾困措施？ 呢份措施嚟到去睇下嗰个经济问题咯。 咁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啦，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nny， 咁我哋听日再倾过好嘛？唔该晒你，拜拜。 国安法十问。国安法列明，任何人煽动他人分裂国家或者颠覆国家政权都是犯罪。究竟何为煽动呢？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煽动这个概念呢，其实就在普通法里面都有。普通法呢就有这个香港翻译做煽惑的概念，那意思都差不多了。就基本上就是说，如果 X 是一种的刑事罪行呢，任何人去煽动他人去做 X 呢，都是犯了这个煽动他人做 X 这个这样的煽动罪的。要了解煽动的定义呢，其实可以看回普通法，那这个跟内地法也都差不多，就是说如果 X 是一个罪行，那而有人想怂恿某人怂恿他人去做 X，或者想说服他人去做 X， 或者鼓励他人去做 X 呢，咁呢啲呢都係属于呢一个煽动嘅一种嘅行为囉。煽动罪呢如果要成立呢，唔需要话被煽动嗰人真係做咗 X 呢个行为嘅。即使 X 呢个行为冇发生到，冇人真係被煽动去触犯咗 X 呢个行为呢，呢、这个煽动他人去进行 X 呢、这个咁嘅罪名咧，都系可以成立嘅。咁根据普通法系咁样样，根据呢一个港区国安法亦都系咁样咯。咁即系譬如话涉及到分裂国家啊，或者颠覆国家政权啊，或者呢个恐怖活动嘅犯罪啊，咁国安法咧都有处理到，即系煽动他人去进行呢啲嘅罪行嘅一个咁嘅规定嘅。即系譬如话喺分裂国家嘅情况。咁煽动他人去进行一啲港独嘅活动，咁就可以构成咧呢个煽动分裂国家罪。 香港大律师公会副主席叶巧琪。 其实在国安法入面咧，煽动就冇一个定义喺度嘅。不过如果真係有人不幸地犯咗呢一个煽动罪，而亦都係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嘅管辖范围之内嘅话，即係由本地嘅法庭嚟到去审嘅话咧，咁如果我哋沿用普通法嘅概念嘅话咧，煽动罪咧其实都係需要有一个行动以及嗰个意图两个元素都存在嘅情况之下咧，然之后先至构成嗰个犯罪嘅。特别係就住煽动罪咧，有一个比较出名嘅案例啦，就係戴耀廷嗰件案件啦。咁喺嗰件案件里面，法庭其实都作出了一些指导性的关于煽动的一个诠释的。简单来说的就是说，如果被告人呢他是煽动其他人去做或者令到他做那个行动呢，是会构成一个犯罪行为的，以及是必须要以及这个被告人呢 佢係有一個意圖，佢相信咧就係如果佢咁樣嚟到去煽動呢一個人嘅話咧，係會構成呢一個犯罪嘅。咁所以咧，其實就係嗰個行動加埋嗰個意圖，兩者兼備咧，先至構成呢一個犯法嘅。想重要嘅亦都提出嘅就係喺戴耀廷案裡面咧，亦都有提及過嘅就係煽動咧。不是單單是一對一的，你對我這樣的情況是可以煽動大眾來到去犯法的，所以這些呢我想是需要留意啦。咁當然亦都順帶一定要提一提嘅，就係最終嗰個解釋權咧，其實就喺呢一個人大常委嘅，呢個就係國安法裡面第65条嘅。咁所以咧，除咗需要就係認識普通法入邊究竟點樣定義呢一個煽動罪，要留意嘅就係最終嗰個解釋權咧，其實喺人大常委嗰度。 國安法十問。 二台通识60秒， 睇紧咩相啊？睇家私，张木凳好靓、啊，咦，系黑檀木嚟嘅、啊， 犀利、啊，黑檀木都识， 识少少啦。我知黑檀木主要生长于印尼赤道旁嘅苏拉威西岛，树木成材速度非常缓慢，再加上佢嘅生长环境受破坏，近年已经变得极之罕有，所以被视为印尼国宝级嘅植物。 黑檀木木材有光泽，冇特殊气味，闻你黑白相间，内附质地硬重细利，是一种十分之罕有的家具和工艺品材料来的，所以价格呢都比较昂贵，一张由黑檀木制成的灯就已经要几万元了。 再加上现在印尼政府已经限量采伐黑檀木，仲制定好高的关税政策，希望能够保护这种濒临灭绝的珍贵资源。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8点24分。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 早晨啊，呢个时候请埋彭爷爷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先。 喺度咧，喺电话度等紧啦。我系封烟主持啊。 系啊。 你好啊，早晨啊，我系彭仔程振鹏。咁啊，今朝咧就轮到阿 O 咧要同阿彭爷爷诶讲件事喎，系咪啊？ 系啊，今日咧同彭爷倾偈咧，我想面对面同你讲啊，但系我哋依家隔住一个大气嘅电话电波啊， 电话都感受到你嘅诚意。 是啊，今日咧想讲一个咧啊环保嘢，但又怀旧、哦，点样又环保又怀旧咧？ 咩嚟噶？ 就系加入咗啲科技元素喺当中啦。 我在嗰件嘢咧，因为用咗好耐啦，好襟啊，佢用咗几廿年都冇掉到，咁咪好环保咯。 呢一样嘢就老过你噶啦，一定彭仔 系 啊，老过你噶啦，系一定。嗱，讲紧天星小轮啊，你哋搭得多唔多咧？即系尖沙咀，无论系湾仔以至尖沙咀去呢个中环，很少 啊， 系咪？因为咧有阵时唔想逼呢个铁路啦，咁样咁啊， 又唔想过隧道啊， 系啦，咁样啊，有啲朋友仔咧觉得啊，偷得浮生。半日行都會咧啊，喺中環啊或者灣仔嗰度咧啊，搭翻呢個渡海小輪過翻海咁樣啦、 啊。遊船河啊， 係啦，遊船河咁啊。喂，依家咧原來佢哋啊加咗一架咧唔用傳統嘅柴油摩打啦，改咗用柴油或者電力運能嘅一個船，叫做咩名咧？叫做曉星號，係啦。 點樣寫啊？個曉 曉唔曉個曉啦， 即係日。字边啊， 系啦系啦系啦，星一粒星嘅星啦，咁啊呢一个咧就小弟咧就坐过一次啦，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个坐嘅体验啦， 好新净噶。 好新像哦，佢完全係新㗎，佢翻新过㗎，係啊。咁呢中间嗰层呢个冷气呢就再凉一啲喎。咁唔知係咪因为用咗柴油呢再加电力运能呢， 即係运能啦。 係啦，咁可能呢佢 輸出嗰啲冷氣咧，可能又換係啊，我覺得 咁都合理嘅。 咁當然啦， 咁啲嘢新淨啊，你咩你咩新嘅嘢啊買翻嚟啊，都頭嗰陣都係勁啲嘅啦。 係啊，咁希望可以 keep 得到好啦，咁樣咁啊誒嗱，呢個曉星輪咧就原先咧1965年咧就首航噶啦，咁樣咁啊，即係叫做曉星呢個名。咁但係咧誒經過改裝之後咧，咁啊發電嘅摩打咧就用咗咧哇有好多唔同嘅學名啦，咁嗰啲我唔講啦。咁但係咧，即係佢啊排出嘅黑煙啦，同埋咧其他嘅污染物咧，都啊比之前咧大幅減少70%以上喎。 哇！ 呢、這個真係對個世界好好多，係啊。咁啊，我哋舊時咧，即係僆仔嘅時候搭呢啲渡海小輪咧，咁真係會有啲呼呼聲噶嘛。 係啊。 咁唔止呼呼聲，仲有咧一個咧叫做顏色嘅聯想，因為咧嗰啲渡海小輪咧個頭頂真係有個煙通。 係啊。 嗰啲煙。 係啊，佢真係會噴啲烏煙出嚟啊！真係烏煙瘴氣啊嘛。咁啊， 有個咁嘅印象咯。細個時候都係。 咁但係依家咧，有呢個電力運能驅動底下咧，咁啊冇咗呢一種嘅叫做感覺啦。啊，同埋咧，如果你哋仲記得咧，其實搭呢個渡海小輪咧，如果傳統嗰啲柴油板咧，咁你會聞到咧一陣咧鬼油味㗎。 係啊， 係啊，好濃烈㗎。咁咧 有聞到㗎喎。 喂，依家咧轉咗呢個運能船啦， 就冇咗啦。 喂，冇咗喎！ 因為你搭過啊嘛，因為 係啊，喂，冇咗喎，喂，冇咗， 咁換咗第二啲臭味咧？ 冇喎，又冇喎，同埋咧， 你話哎呀冇咗嗰啲臭味啊，不過換咗第二啲臭味， 冇，同埋咧真係仲 keep 得好新嘅，所以建議大家如果有陣時啊，即係都想 唔係太趕啊， 係休皮一啲啦， 有需要交通工具啦， 係啦，其實都幾好㗎，有陣時香港即係某啲隧道會塞車啦，咁所以你搭下呢啲渡海小輪都幾好。 嗰個點對點咧係正呢個碼頭嘅附近，咁咪啱曬， 係咯。 咁你有阵时由一个海港嗰个城市嗰度，可能去到另一个地方，咁可能要见客，或者有啲朋友成日喺尖沙咀中环两边走噶嘛。 但我想问啦，你话你坐过啊嘛？咁佢都係分開兩層嘅，係 啦，分開兩層嘅。 即係你話有冷氣嗰一層就即係意思佢個窗係啦，應該係有啲玻璃咁樣 密封式嘅。 係啦，咁下層咧就係吹海風嘅咁樣，咁上邊就吹冷氣風咁樣啦。咁但係咧，你話喂今次咁日咧就暫時得一架嘅啫，就係行走喺中環。至到灣仔咯，咁佢好似話 中環至灣仔， 尖沙咀至灣仔，我講錯咗， 係嗰個海港嗰度， 尖沙咀去 嗰個海港啊， 尖沙咀去到灣仔，咁啊， 嗰個價錢我真係已經好耐冇搭過小輪啦，幾多錢我都唔知啊，而家真 係價錢係平過搭鐵道嘅，係啦，咁啊10蚊到啦，咁啊希望大家又可以試下呢個環保嘅選擇啦， 好，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英国宣布即时并无限期暂缓执行同香港之间嘅引渡协议，并将香港纳入武器禁运适用范围。外相林涛文指，北京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国际义务，又说除非有明确和有力的保障措施防止引渡协议因港区国安法被滥用，否则英方不会考虑重启有关安排。澳洲和加拿大在今个月较早时候已经暂缓执行和香港的引渡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决定终止给予香港特殊贸易待遇。在北京，外交部指英方近期涉及香港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对此作出强烈的谴责，重申中方必定坚决回击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美国商务部宣布将11间涉嫌参与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的中国企业列入实体制裁清单。商务部表示，被制裁的包括2间负责收集和分析基因的中国企业，以及9间涉嫌强迫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工作的公司。制裁条例列明相关企业不能从美国企业购买零部件。 今次是被美国制裁的第三批企业。早前美国已经就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制裁37间企业和实体，中国驻美大使馆未有回应。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伦敦，将会同英国首相约翰逊、外相南涛文会面，预料讨论议程包括中国问题、5G 网络建设以及脱欧后的美英贸易协议。英国牛津大学和药厂合作研发出一款疫苗，初步显示有助训练人体的免疫系统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本身亦似乎可安全使用。研究团队公布首阶段测试数据，大约1000人自愿接受注射，研究发现疫苗令他们产生可以抗击病毒的抗体和白血球。白血球是免疫系统细胞，帮助身体抵抗细菌入侵和其他感染。报道说今次发现在抗疫方面带来重大曙光，但这款疫苗能否提供足够的保护仍然是言之尚早，有待进行更大规模的测试。虽然研究未有最终成果，但英国政府已经预订1亿剂这款疫苗。回来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昨晚主动公布调乱两份新型肺炎检测结果，将一份阴性结果当作阳性，而确诊病人就当作阴性个案。被误当确诊的女子在东区医院留医负压病房同一名确诊患者同房大约7小时。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事件涉及人为输入数据错误，估计实验室人员太疲倦，但强调并非借口，亦都多次向受影响市民道歉。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2,886点，升1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2，日元107.19，瑞士法郎0.939，加元1.352，人民币6.985，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6美元，卖出1,817.3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听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咗山顶缆车先啦。咁因为冧树啊，介乎山顶缆车总站同埋花园道缆车总站之间咧嘅山顶缆车服务系暂停啊。重复多次啦，就系因为冧树嘅关系，介乎山顶缆车总站同埋花园道缆车总站之间咧嘅山顶缆车服务系暂停噶。咁而家新巴嘅15号线中环至到山顶呢一条路线咧，将会改经花园道缆车站。咁搭15号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游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和斜村。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加龙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ce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 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上时间8:37，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现在直播室又换了人了，那 keep 住两个人在直播室的，现在有我彭仔程振鹏和有小白响树，准备为大家看看报章新闻焦点的。先来看看就是来自今天星岛日报的头版头条，那一开二的，但内容其实都是涉及有关于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状况的。先嚟睇下咧，就話到衛生防護中心咧，尋晚公布咧，因為人為錯誤咧，就將兩份咧係新冠肺炎檢測嘅陰性同埋陽性報告咧調轉嘅。咁尋日咧就錯誤地咧就將一名咧係47歲嘅冇確診女子咧就係送入去東區醫院負壓病房。呢一名嘅女士咧更加係同確診者咧係同一個房間咧7小時。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咧，員工咧都相當疲累同埋疲倦，而且咧工作量咧不勝負荷，加班導致到休息時間唔夠。咁每個人咧平均工作咧10至12小時，即使有複核啊都出錯。咁而衛生防護中心咧已經係向兩位嘅當事人咧就係道歉啦。而有記者追問到啊，錯誤地。当为确诊者的情况，有关的人员呢就说了，那一名呢即是错误地当作是确诊者的女士呢，早已经是曾经接触确诊者，已经是属于密切接触者了，因为呢曾经是同确诊者同一个病房7小時添。那即使呢病房空气流转多，两个人有戴口罩，风险不高，但是不能讲一定冇事，要重新咧计14日入住呢一个检疫中心嘅。咁至于睇翻个大环境咧，本港咧疫情持续大爆发啦，寻日咧新增有73宗嘅确诊个案嘅，其中咧66宗咧就系本地个案，虽然咧系较前日稍为回落，但系寻日亦都有咧46宗初步确诊，涉及咧系多个家庭犯罪啊、群组啊呢啲咁嘅爆发嘅。咁啊，屯門中央廣場嘅富林酒家以及係旺角維景酒店嘅海港酒家都出現有大型群組爆發，其中富林酒家喺今個月嘅11日收緊食肆限聚為8人一台嘅當日咧，大約20圍生日飲宴就席間有人唱歌，尋日咧就再多2人咧確診，至今最少咧4人染疫。另外一個咧，葵芳新都會廣場嘅朝廷呢一個酒家嚇，佢哋嘅家庭群組咧，尋日就再增添咧4人確診，至今咧總共9人咧中咗招啦。咁啊，張竹君咧就形容啦，除口罩唱歌咧係高風險活動啊，已經係聯絡相關嘅酒樓大清洗，並且咧為員工咧係化驗嘅。咁呢一个咧，嚟自今日咧，系《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啊！ 好，唔该石鹏仔，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啦，令到检测病毒嘅工作大幅度增加。有 Facebook 专业前晚咧就有人上载一段嘅片啊，叫做咧新冠肺炎幕后的短片，咁啊显示大量深喉唾液样本啊被放喺化验室办公室嘅通道之外，并且咧就部分啦系冇胶箱承载噶，只系用咧就胶袋装住，然后放喺 地下，咁啊令人怀疑有关嘅样本嘅处理方式是否符合卫生以及咧就安全标准。啊，处理嘅检测样本嘅能力嘅是否已经接近超出上限呢？上载片段嘅网民就话到啦。化驗室同事啊疲於奔命，咁啊警告咧，如果衛生署再一味推前線同事再上極限嘅話，化驗服務將會淪陷噶。咁呢段片段咧，大概咧就長20秒啦。最初咧就可以見到一個嘅紙箱，例如咧上面貼有唔同嘅字樣嘅，包括咧就係新型冠狀病毒啊，或者係長沙灣皮膚科診所、筲箕灣胸肺科診所等等嘅字眼噶。咁啊發文者咧就講述化驗室啊，每一日咧就工時長達10多小時，咁啊話到越嚟越多化驗嘅同事就加入戰役，咁但系應付能力咧開始就不勝負荷啦。發文者又指咧就括住寫住袁教授，要求咧就將部門化驗上限不斷擴大，話變就變，由3000咧開始就跳到5000，5000就變7000，7000就變10000，咁但系無視負責化驗嘅人手嚴重短缺嘅。發文者總結嘅時候亦都話到啦，公共衛生只能夠咧就係單靠咧就係單薄嘅人手去維持住，咁但係無奈又決策局咧就無視實際嘅能力，咁啊只係咧一味推前線嘅同事再上極限。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咧，寻日就表示啦，有关嘅包装样本方式已经能够保障样本嘅品质。啊，样本会先用一个嘅小胶袋去包住，最后亦都咧有一个大型嘅胶袋咧收集噶。咁啊，而样本亦都已经咧就系啊适合空间咧去到存放。咁至于卫生署咧回复啊报章查询嘅时间就话到啦，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于现时啊，系每一日处理超过7000个嘅样本嘅。啊，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咧，咁啊呢一个嘅处啊，咁啊尽量咧就会增加咧就系调配人手，去到咧就系应付呢个工作嘅，并且安排适当嘅空间咧储存翻呢啲嘅退役样本咁讲。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噶。 好，唔该晒小白啊，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系《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啦。是讲到鉴于呢个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啦，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寻日宣布啊，就新学年咧，全港学校包括咧幼稚园以及系国际学校咧，就唔会早过咧系8月17日开学嘅。咁最终开学嘅日期咧，就要视乎疫情发展啦。咁而当局咧会考虑啊实施分阶段，系分年级以及咧系半日咁嚟到去翻学嘅。杨润雄同时宣布咧，中三或以下年级嘅跨境学童咧，亦都难以喺新学年初就翻嚟香港上课。有北区小学就预料咧会触发一个跨境学生嘅退学潮，咁而小五呈分试咧，或者咧都要系再延期嘅。咁而讲到呢一方面咧，就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表示，学校已经有完善的防疫物资配套，但是如果9月仍然有社区大爆发，就不适宜复课了。而按照5月复课的经验，若果届时出现零星个案之下，应该是可以容许开学的。又认为学校在复课已经累积了足够经验了，就中学来讲，9月是无需再分级开学咁话，咁呢个嚟自今天咧就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 我弟仔都差唔多成年冇读书，而家又要再 delay， 成年冇读书咁、 哎，真系。 但系你都变咗做一个教育人员。 系啊，我已经系 半个 老师啦，而家喺屋企教佢写字啊。 咁冇办法啦，呢、這个疫情关系， 大家一定要坚守住啦，努力啦、好，跟住再睇下嚟自咧就系明报方面嘅报道，讲到咧就系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转差，有立法会选举参选人因而暂停部分的竞选工作，有建制派要求政府押后9月的立法会选举。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昨天就表示，政府就要考虑延迟投票的方案，说到本港经济不能够承受疫情大爆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回覆咧，就係報章查詢嘅時間就話到啦。考慮到疫情預計喺短期之內啊不會消退，咁啊將會咧就同食衞局啦、衞生防護中心密切咧就注視疫情嘅發展，不斷評估疫情對立法會換屆選舉嘅影響，以及咧就係盡早制定各種嘅方案噶。港區人大代表吳秋北亦都話到啦，政府應該確保選舉公平，長者有可能因為疫情就不外出投票，政府要做好防疫，不排除當局就會押後選舉，如果選舉導致疫情有更加大的爆發的話，這就是罔顧市民的生命安全，政府必須就要正視。 民主派方面，陈淑庄就表示近日亦都要求押后选举的主要都是政治人物，并非就是医学专家，质疑就是疫情严峻定是他们的选情严峻。对于政府早前宣布将亚洲博览馆改为隔离的设施，他质疑亚博馆是否继续合适就作中央点票中心呢，政府应该尽早就交代投票以及就票站中心等等的安排。以上来自明报的报道。 好啦，跟住呢同大家转睇下信报啦。信报嘅内页讲文呢就有讲到香港失业率呢连升九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啦，本港四月至六月经季节性调整嘅失业率呢就係6.2%嘅。咁对比起三月至到五月嘅5.9%呢就升咗0.3%。咁係创咗超过啦15年嘅高位嘅。但係呢较市场预期嘅6.4%呢为低。就業不足率咧就上攀至3.7%，更加係接近咧17年嘅新高。咁啊，經濟師分析啦，第二季香港失業率咧升幅收窄，主要咧就係五月至到六月期間啦，經濟活動以及係市民消費意欲恢復啊。咁但係咧，喺新一波嘅疫情之下，政府實施更加嚴格嘅防控措施，復甦形勢咧將會受阻。預料七月失業率或者是惡化去到7%的。咁而讲到呢一方面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啦，第二季劳工市场继续恶化啦，不过呢因为本地疫情喺五六月期间减退，咁劳工市场面对嘅压力啦喺季尾嘅时间呢就有舒缓嘅迹象啦，认为呢保就业计划嘅开展亦都有帮助。佢话呢四月至到六月啦总就业人数呢就同三月至五月嘅数字差唔多嘅啫，显示呢就业情况喺上一季尾嘅时间是有趋向稳定的迹象的。至于个别的行业情况，就消费及旅游相关的行业，也即是零售、住宿和餐饮服务业，合计的失业率在四月至六月微升至10.7%。是2003年8月至10月受沙士沉重打击之后的高位来。但是行业合计的就业不足率就有所回落。其中餐饮服务业的失业率就是14.7%。较三月至到五月咧，系略为跌咗0.1%。咁而就业不足率咧，亦都下降，系0.9%，去到咧7.3%嘅吓。咁啊，呢啲嘅失业嘅情况咧，睇下咧，应该都会随住呢一个疫情咧，嗰个嘅状况咧而有所调整，都未定啦吓。咁啱啱听过咧，就系嚟自咧信报今日嘅内页讲文嚟嘅。 好，跟住再睇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讲到咧就系北京推港版国安法引起国际社会嘅反弹，继美国、加拿大同埋澳洲相继终止同香港嘅引渡协议之后，英国亦都跟随噶。外相蓝韬文寻日喺国会下议院宣布啊，政府决定咧即时及无限期终止同香港嘅引渡协议，同时会将对中国内地嘅武器禁运范围扩大至到香港噶。南通文话到，中国就作为英国在20国集团以及就联合国安理会的盟国，理应就是履行国际义务。但是港版国安法明显就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就是他们的国际义务，宣布两项必须的措施回应。话到基于就是国安法赋予执法部门权力，英国将会由1989年开始对中国内地的武器禁运范围扩大到香港，英国不会向香港出口可能能致命武器，咁啊，亦都咧就系禁止出口可能用于镇压群众嘅装备，例如咧就系枪以及咧就催泪弹等等。蓝韬文亦都透露啊，咁啊，内政大臣彭黛玲将会喺国会下季啊休会之前交代咧香港嘅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即系 BNO 持有人以及咧就佢哋嘅家属入籍嘅路径计划详情，并且就喺2021年初咧就准备就绪。首相约翰逊喺蓝韬文。首相约翰逊在蓝韬文到国会之前也表示，政策调整不会完全抛弃英国和中国合作的政策，说到我们需要作出合适的回应，会在一些事情上立场强硬，但同时就会保持着接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亦都说到，批评英方近来有关涉及香港的错误言论和举措，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对于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中方必定将以坚决回应。 回擊咁講噶。 嗯，好，咁啊聽過呢一個嘅新聞焦點嘅同時咧，亦都要再次咧就提提我哋嘅聽眾朋友啦嚇。咁、如果依家咧你係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嘅聽眾咧，就要注意啦。嗱、明天開始咧，我哋香港電台嘅中文台咧就會有一啲嘅聯合廣播嘅。咁啊，平時咧你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咧6:00啦，就已經可以聽到我哋晨光第一線啦。咁喺明天咧早上嘅6:00咧，如果你喺6:00到6:30嘅時候，是 tune 正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话咧，你会发现，咦，唔同咗嘅，系啊，到时咧就会做一个咧叫做咧，我们在乎你嘅一个中文台嘅联合广播嘅特别节目嘅。咁、去到6:30之后咧，至到系早上嘅8:00咧，如果你又系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你会发现，咦，点解又唔系晨光第一线嘅？系啊，到时咧你会听到嘅咧就会系呢个晨早新闻天地，即系平时咧一台咧做嘅一个嘅新聞節目嚟嘅，咁啊，晨光第一線去咗邊啊？係咪冇咗啊？咁就唔係，就喺呢個8:00早上嘅8:00開始咧，就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咧就會出現翻有晨光第一線啦。即係話咧，聽朝早咧，記住，如果你咧淨係想捧我哋場嘅話，唔想聽其他人嘅咧，咁你8:00先聽香港電台第二台啦嚇。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本週推介。 日本唱作女歌手 IMIO 爱妙全新的歌曲《赤裸裸的心》《Hatakana Kokoro》，这首作品也是来自日剧《我的家政夫先生》主题歌曲。 MV 更加特别了，破天荒今次就在他自己家里拍摄，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他自己在家拍摄了之后，然后交给监制导演，就创作了今次这个这么特别的 MV 了。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爱妙赤裸裸的心》。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I'm Your Hatakana Kokoro》，赤裸裸的心。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哇！Good morning 啊，小白。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啊，真系呢，好严守啊，吓你哋啊，抗疫啊，人都唔见过咁样啊，得翻你一个喺度。 系啊，为咗迎接华梅姐啊，彭爷即刻鼠咗出去啦。 哦，系咪俾我当我病毒咁系咪啊？ 咦，你出边冇撞到佢咩？ 冇啊，时运高啊， 走得咁快啊佢。 嗱咁啦，如果呢你嗰位彭爷爷咧，真系好似啲病毒咁啊，见到我哋人类咧，佢会自己闪开走嘅。 咁、就好啦。 咁就梗系好啦。但系而家咧唔系咁嘅状况咧，就唯有咧我哋自己咧自强不息吓、用多啲方法嚟到咧去增强自己嘅免疫力啦、抵抗力啦，等自己咧可以变得咧更加强壮，咁、就唔怕咧嗰啲咁样嘅衰鬼病毒啊走埋身噶啦吓。 系，唔通话唔知有法宝俾我哋？ 嗱，呢一啲法宝啦，其实咧都系人人皆知噶啦、只系咧有时咧叫做咧一下忘记咗、所以咧就需要好似我华梅呢啲咁样嘅好帮手啦，嚟到提醒翻大家，记得咧要多做，又或者咧记得有呢一啲嘅法宝咁啦。嗱，寻日咧先同大家讲咗啦，嗰只咁样嘅衰鬼新冠肺炎病毒咧，其实咧都好有好多嘢佢好惊嘅，吓好惊死嘅佢都吓，咁啊啱啦。 咁既然咧知道佢嘅弱点喺边度之后咧，跟住落嚟咧就系要我哋自己咧点样可以提升自己嘅抵抗能力吓、可以对抗佢。 系啊， 所以有几种嘅抵抗能力嘅增强方法。 哎呀，好，等我全部学晒佢先。 其实你识。得嘅，一早已经。 不过成日唔记得啊嘛。 系啦，包括乜嘢咧？小白、就系有充足嘅睡眠。嗱、 哎， 呢样嘢系咪系人都识啊？ 系人都识啊，不过好多香港人都做唔到、啊。 可能咧呢一期咧，大家会系做得到。不过我又担心做得到嘅原因，可能系因为咧你已经唔使翻工啦。又或者做得到嘅原因咧，系你可以 work from home， 系在家工作啫。 吓，在家工作咁变咗你少咗嗰啲交通嘅运输时间啊。 系啦，啊平时 就已经可以瞓翻觉啦。 平时坐巴士钓鱼，而家可以喺屋企自己瞓翻觉 啦。咁你应该我相信你嗰个睡眠时间咧系会比较充足啲、只不过咧我又担心咧你会因为呢个疫情啦，吓、又会担心自己份工啊，又担心咧呢一、這个疫情会唔会杀到埋身咧，而有所焦虑嘅时候，令到自己咧就算有足够嘅时间，但系睡眠咧都瞓得唔冧啊！ 即系睡眠嘅质素又有影响。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另一个问题啦、首先第一，我哋要搞好嘅就系有充足嘅睡眠。 系 好啦，其次咧就呢一句啦，就系、算唔算系黎明都有讲嘅呢，要食早餐， 食早餐，但系唔可以空肚食早餐。 啊，咁食咗早餐就唔会空肚啦，系咪？ 或者饮啖暖水先咯，佢话。 嗱，咁咧第二个好方法就系咧，要记得食早餐，同时咧喺食早餐嘅时候，不妨咧多食一啲乳酪。 哦， 系啦，食啲 yogurt、乳酪呢一类，咁、可以帮助我哋增强个免疫力噶。 系，知道。 好啦，第三就系咧，如果你唔怕大口气嘅话、就不妨咧多啲咧系食呢个洋葱同埋大蒜， 因为杀菌。 系啊，吓咁呢个洋葱大蒜咧都系咧可以帮助我哋咧增强免疫力，亦都可以令到咧有一种讲法。话呢啲咁样嘅衰鬼病毒咧，佢好中意咧潜伏喺我哋嘅喉咙啊， 哦、 即系喺我哋嘅呼吸道嗰度咧。然之后咧，即系点解我哋成日讲话惊佢咧，随住你啲飞沫走出嚟，因为佢停留咗喺你嘅喉咙嗰头。咁如果我哋食洋葱大蒜咧，就帮佢杀菌。 哦，咁啊呢排我食多啲啦，又唔使惊大口气，反正个个戴住口罩咯。 啊，自己焗死自己嘅咪。好啦，唔理啦。第四样，饮多啲咧蜂蜜水同柠檬水啊，知道未？仲有第五样，补充多啲维他命 C。 系嗱，点样食多两个橙？ 啊，呢样嘢咧，或者奇异果 啊，都得系啊。 奇异果系比较丰富， 再多啲添。 系啦，第六样就要多啲锻炼身体，好似小白咁做多啲运动。 做多啲运动好。 第七样好似阿欧咁，得闲去啦，唔着衫裤晒太阳。系啦，诶，着咗裤啊， 着咗噶， 系晒太阳。第八样就好似我咁啦，就要经常保持微笑同埋乐观开朗嘅性格咯。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八项提升抗疫力办法做得足，你就乜都唔使怕。 耶！ 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喺和斜村。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啊，而家山顶缆车咧就通知，由于有塔树关系，介乎山顶缆车总站同埋花园道缆车总站之间嘅山顶缆车服务咧系暂停嘅，受塔树影响。咁新巴十五号线啦，中环至山顶就会改经花园道缆车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在香港，大家生活各色其色，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建立和守护这个家，所以我们需要做实事的人，为未来的社会安定和繁荣进步出一分力。9月6号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是7月18号至7月31号，表格可以在选举事务处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在 elections.gov.hk 下载。珍惜香港，同建未来。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9:05啊，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 ，Chewy， 睇下市况先啊。琴日咧，港股咧都几大啊，下个高低波幅咁啊。今日嘅市方面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 睇返美國嗰方面呢，其實疫情都繼續相當之嚴重啦，咁但係睇到呢納指呢收市呢再破頂向上啦，咁所以今日呢可以呢大家都留意返呢一啲新經濟股啦，咁另外昨日呢其實收市之後呢恆指公司呢就發布咗呢喺下個星期日呢就會推出恆指科技指數啊，被譽為呢個港股納指啦，咁追蹤返呢30大嘅科技港股啦，咁所以嚟緊呢可能呢短線呢喺新經濟股方面呢都有一啲重点喺度留意翻啦，咁另外基建股同埋消费品股咧，因为之前都跌得比较急啦，咁出现一个超买嘅情况啦，咁近期咧都睇到咧有资金流入翻啦，咁投资者咧可以留意一下多啲咧呢方面嘅板块啦，咁恒指走势方面咧，寻日咧就冇乜特别大嘅方向嘅，咁主要都系咧因为香港嘅新增感染个案其实都持续上升啦，咁睇到投资者咧其实都持一个审慎嘅态度啊，咁收市嘅时候咧就跌31点啦，咁就报翻25,057点啦，咁主板成交咧都有差唔多大约1,300亿左右啦，咁走势上咧暂时咧都未睇到咧有一个比较特别大嘅利好因素啦，但系寻日咧都叫做咧喺25,000咧失而复得啦，守得住啦，咁反映短线咧港股咧都有一啲支持嘅，咁所以如果短线嚟讲咧可能咧如果投资者真系想入市嘅话，可能咧都要快入快出啦，咁。预计翻咧走势指数咧都系继续咧喺25,000度反复增持翻咯。 今日咧省股民啊，亦都系我哋嘅听众啊，张生就问只咧长江生物科技啊775，咁佢就攞得几高下个价，咁啊过二攞啦，咁啊现价咧报接近1蚊边啦，咁啊Chewy， 咁啊张生问下你呢只股份佢应该点去操作啊？ 张生就过二买入啦，咁如果现价计咧，咁暂时咧就挨住少少价先啦，咁但系暂时嚟讲咧，我就睇翻长江生命科技咧，都唔使话真系太过悲观，因为睇翻佢前排咧，其实同新加坡医疗技术嗰方面都有个分销协议啦，咁就。有攞翻咧香港分銷翻新冠肺炎血清嘅試劑盒啊，咁嚟緊咧產品其實已經喺新加坡同埋菲律賓嗰邊進行測試緊啦，咁所以留意翻咧，可能咧嚟緊可能喺幾時咧可以喺香港度進行一個分銷啦。咁另外大家相當關注咧，就係集團咧之前研發依照黑色。做樓嘅一個疫苗啊，咁之前咧亦都得到咧美國 FDA 嗰邊批准一個快速通道嘅資格認定申請噶啦，咁所以進展順利嘅話咧，呢一方面咧都會提升翻咧股價嚟緊嗰個股價表現啦。咁同埋睇翻集團咧上年咧其實順利咧都有成億幾啊，咁對比起其實近期好多隻咧冇收入嘅生物科技上市公司嘅 B 股受到追捧咧，其實睇翻長江生命。科技嘅盈利能力咧，其實係比較高一啲啦，咁所以嚟緊咧個前景咧都唔使話真係走得太差啦，咁所以張先生嚟緊咧可以咧留意住咧，睇下短線可唔可以上翻之前集團嘅高位咧，即係大約過3呢個位啦，咁只要唔跌穿咧9號呢個位咧，其實都可以繼續揸住先咯。 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參考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經理黃志偉 Chew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咧答聽眾嘅問題嘅。Chew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唔该 ，Chewy， 拜拜。 唔该晒，拜拜。 CIBS 社区参与广播 WeWa 教育狂想曲， 我是去灌输到同我一些概念，不是只是做义工是帮到人，同时其实也都是帮紧自己，那我们会觉得这件事就可以值得去做了。 黑白老香港 英国数码相机唱歌，我们都一不啱看下去好像不漂亮，弟弟做以前没有那么漂亮了，所以 就变得拍每一张相那个态度很重要啊。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时间嚟到啦，星期二嘅朝早啊，九点十一分，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吓，直播室咧，咻一声又换咗人啦，有我彭仔程振鹏，同埋有阿芭比林慧响说， 系啊，早晨啊， 嗯，咁啊，电话旁边我哋仲有一位咧，晨光好朋友啊，李嘉仁医生，早晨啊， 早晨， 李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你好。 头先咧就一路有听住晨光第一线 啊， 讲个渡海小轮啊，渡海小轮咧，以前我哋细个冇过海隧道就梗系坐船啦。咁啊，就小明嗰时最中意咧，啊爸爸带我去荔园啊，小学一二年班嗰时，咁啊，然后翻嚟咧，梗系坐船过去，坐巴士去到荔园门口，走翻嚟咧，好得意嘅。嗱嗰阵时咧，我哋坐楼上。 嗯、 啊，就两毫子啊！如果冇记错就， 哦、 啊楼下就一毫子，坐两毫子，咁、哦、我梗系坐船头嗰橛。嗰、 啊、 时咧，又 睇住 系 嘛？ 系啊，油麻地小轮啊，嗰啲咁，梗系前边咧就封密，中间就开咁样嘅。咁、 啊、 我梗系去最前嗰度咧，趌高只脚仔啊睇窗口。咁、 啊、 然后咧好得意喎，我肯转身咧喺度唱歌喎。嗯嗯 啊、你唱歌啊，已经喺度。 系啊，咩渡海轮渡海轮咁，我照唱嘅。 哦。 啊，全世界都听住。咁啊，唱完咧，我就眼瞓就瞓咗觉啦。 啊，童年回忆啊，勾起翻一啲。 系啦，呢啲系啦，呢啲小轮嘅回忆。嗱嗱，呢排咧，我哋就唔讲回忆啦，系讲现实啦。 系。 讲到呢个新冠肺炎。嗱、香港电台二台晨光第一线咧，个个都男士青靓白净。 哇！ 啊，你谂下，如果想当年 啊。 三国时代张飞关云长点戴口罩呢？ 哦， 啊， 啊但以前咧嗰啲睇古装片咋吓、 啊， 都有蒙面贼噶嘛。 啊、蒙面贼啫，但系佢唔系成日都蒙面啊。 同埋佢唔系三层防护、啊。 咁啊系， 系啦，蒙面贼系有一个嘢就好得意嘅。咁你发觉咧，因为而家喺可能啊，系、因为喺譬如美国。口罩唔夠咧，咁喺呢個 CDC 嘅網頁咧，就叫人用布遮住塊面啊，唉、用布嚟。不過呢個我哋就唔講住，我哋講翻，就算喺幾個月之前喺英國咧，就喺 Southampton 嗰、那個一間大學醫院咧，啊個 CEO 就出張通告啦，唉、唔該各位兄弟，啊因為疫情關係要戴口罩，唔該考慮一下剃下你啲鬍鬚啦咁樣。 嗱、 多数咧，即系外国人好多就留胡子噶嘛， 仲好大把添噶， 系啦，好大把。好啦、但系如果你有咁多胡须喺度，你戴个口罩， 哎哟，系， 你会唔会有好多窿啊，好多罅隙啊，俾啲病毒入去咧？ 会唔会咧？可 贴到啊嘛，我哋都话贴鼻啊、贴口啊、贴下巴咁样。你咁多胡子喺度点贴啊？ 咦，贴唔到喎，真系。 系啊，真系呢、這个 不能贴面喎、啊，咁点咧？剃晒佢。 系啦，嗱，咁有啲咧就好听话啦，好似凡仔咁听话，哎，剃晒佢咁样，咁就冇流苏咯。 系咯， 但系有啲 宗教上理由啊，咁、 嗯、 佢真係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咁、 哦哦哦、 真係唔剃嗰陣時係點樣呢？ 係咯， 咁就當然佢呢個出呢封信咧、嗯，即係唔係話強迫性嘅，唔該你考慮，因為咧有呢個問題，第一時如果你惹到病之後，你會傳播病菌， 嗯、 啊，第二件事咧，你又可能惹到呢個病毒， 嗯、 為你自己本身為他人咧、 嗯， 叫佢哋考慮嚇剃咗呢啲。好长好大把嘅胡子啦，咁喺佢嗰度咧，佢嗰度咧，当然有个图啦，有十五种胡须嘅个样啊，有十五种 啊， 可以咁可以咁样，咁样就系当然唔系每一只都要剃啦，有啲就得，有啲就唔系几好咁样样，但系咧始终都系一个自由选择、 嗯， 你哋自己选就点样啦。 哦， 咁啊，因为我哋一定希望咧，再讲过咧，就系、是、要。戴親口罩咧，你就要好 fit、 嗯、 啊！如果唔係好 fit， 你點樣咧？係咪有揾個金鐘罩罩住成個頭咧？啊！ 戴頭盔咁話要， 使唔使整個嗰啲裝水嗰啲啊？ 哇！ 一頭一尾都濕。 咁又好論盡喎，咁又 係咯 嚇。 咁呢啲係講 唔方便喎，嗬。 咁但係點解最初期喺英國咁多人不戴口罩咧？咁、 嗯、 原來咧。喺呢个英国伦敦啊，呢、 嗯 這个 University College 医院咧、 嗯， 有个顾问医生， 嗯、 有个咧就传染病嘅医生， 咁、嗯、 佢、 嗯、 公开讲，喂，你哋就咁戴呢个外科口罩对付新冠病毒冇乜用啫喎，咁样，嗱、嗯，当然其他啲。劲嘅 N95 啊，嗰啲咩嗰啲就会对呢个医疗人员系好啲，但系佢又觉得系咁样样。嗱、呢个世界系自由噶，佢讲咗唔系个个都信，但系有人信，咁啊变咗传下传下，好似觉得冇乜用咁样。咁喺而家我哋香港当然就唔好啦，吓、都应该点样样尽量保护自己。 梗系啦。 咁所以点解喺英国上？嗰幾個月前真係有人戴咧，就是、因為有啲專家咧係咁樣講，咁、 嗯、 所以啲人咧就唔戴。但係當然啊，我哋而家希望咧個個都戴、 嗯、 啊，小心戴、 嗯、 啊，就係、是、啊呢、這個我冇辦法嘅，因為呢、這個新冠咧暫時咧我都睇唔到有幾時會停止嘅一日，好、 嗯、 難嘅，即、就、係、是、好似我哋以前沙士，究竟我哋贏咧？就我哋冇贏到咧， 而家等緊嗰個疫苗，希望如果快啲完成得到 啊， 講得到就話個希望會大啲啦，整走呢個病毒。 疫苗咧亦都唔係萬能嘅、因為一定有唔成功嘅例子。即、係好似雖然我哋年年都話九月啦，唔該打流感預防針啦。但系佢嘅保護力係50%-75%， 但係我哋都鼓勵大家打咗先㗎。 這個等佢出咗嚟先講啦。我哋都唔 我講流感針 啊，流感針 啊，流 係咯， 啊流感針係要打， 係咯， 講新冠 咪咯。阿李醫生，你經常都係咁樣建議我哋㗎。係 啊，之前都有提過我哋 啊。九月 唔好打到作㗎的我啊。 嗱，咁啊，另外咧就係我哋講翻呢個病咧，叫新冠肺炎。 嗯、 新冠肺炎是不是一惹到你就会有肺炎呢、 嗯、 当然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流感的病征啊，发烧啊，周身骨痛啊，有些肚屙啊，验血呢就个淋巴球又低啲啊，又可能闻到嘢啊，食嘢又冇乜味道啊，呢啲即有可能系新冠肺炎。咁、 哦、 你系咪好多时候哇肺炎我们最传统是照章肺 片 啦、 啊嗯、 但是呢你在这个病毒惹到之后呢大部分人是没有肺炎的。 嗯 啊、同时呢你一开始哎呀我怕是不是啊立刻就去照肺。那60%+呢是那个肺片 X 光呢是正常的。 嗯、 看不到东西的、 哦 啊。如果看到东西的话呢我们说看到通常呢个肺就很清澈 ,X 光射那些气泡呢在个肺里呢在普通 X 光是很清的。 嗯、 在这个如果新冠病毒那些呢、 哦、 可能好像有支磨砂玻璃这样样、 哦、 在两边有。磨砂玻璃在肺边是怎样呢、 哦、 这个不容易看的、 嗯、 可能要 X 光专家去看的。嗯、但是譬如我真的要照肺 第一日、第二日開始有病徵咧，未必照到， 嗯、 但係差唔多去到第十日至第十二日咧、 嗯， 可能 X 光咧先至睇到啲嘢、 嗯 啊，第十至十二日咯、 嗯。 但係我哋內地咧就唔同咁做法㗎。嗱、 嗯、 喺、外國咧，譬如你話、英國咧，咁佢叫人哋喂你哋唔好出街啦，喺屋企自己唞下睇下得唔得，得先至去醫院咧。呢啲係佢哋嘅做法。但是我哋中国唔系喺祖国，一二三，唔该你哋就去医院，所以医院就逼爆。咁、医院佢哋系照乜嘢咧？系照电脑扫描噶、电脑扫描。嗱，电脑扫描咧睇得好清楚噶。咁样亦都我系发过张相俾阿彭姐你哋咧，喺嗰度咧。在旁边两边呢你看到在个肺膜下面呢、有些好像磨砂玻璃那样。 那 这些这样的、迹象呢、在普通 X 光照肺是看不到的。但在这里呢就很容易看到了。所以说同时这些这样的迹象呢很早就出现到。所以呢绝大部分呢是在内地呢是先照电脑扫描。那看到咦呢度咦又中咗喎、磨砂玻璃咁样啦。嗱、当然喺电脑扫描睇到磨砂玻璃嘅样子咧，唔系净系呢个新冠病毒肺炎，但系咧亦都有其他嘢。但系喺呢啲咁嘅时势啊，如果你一验下深喉唾液啊，或者攞鼻嗰啲分泌嚟讲咧，如果你系有咧，加埋呢、這个电脑扫描呢个影像咧。咁就真係哇，多數你就中咗啦， 即係估係呢一種啦。 睇唔同啦，咁所以話喺我哋中國，因為我哋希望我哋啲有病嘅人早啲去醫院。喺外國就唔係啊，你唞喺屋企唞下先，睇下情況點先啦、如果你越嚟越嚴重啊，唞氣唞唔到啊、一去到醫院發覺你個血氧又低啊，咁啊，你啊立刻先再同你照啦。咁所以話兩個。即係所謂兩東西方嘅做法咧，係截然就不同。咁、可能我哋就亦都係因為我哋嗰個電腦掃描啊，喺內地咧就個多好多，喺外國咧就未必周圍有。佢哋嘅地方大，但係咧亦都未必有咁多資源、咁多儀器投放落去。咁所以做法係唔同。所以咧，我哋有我哋嘅優勝，係、嘛？即係雖然美國話成日佢哋驗得多，但係睇翻嚟我哋嘅電腦掃描又做得多啫， 係、 嘛？咁一樣咧，主要咧就希望早啲揾到呢、這個病徵啊，揾到呢個可能性，咁樣咧就係、去隔離啊。去醫治啊，咁樣 係啲方法都係即係大家雖然略有不同咁，但其實都係殊途同歸啦。最終都係想驗出嗰個病毒，然之後將佢即係治愈啦 嚇。咁啊，但係係咪 X 光冇用咧？咁又唔係啦。如果一個人你已經係個肺好差啦，要用儀器呼吸啦，插咗條喉啦，咁如果你喺呢個情況再移動佢嘅話咧，咁佢可能其他。噴出嚟嗰啲飛沫咧，可能周圍散播又容易啲、又容易惹到人啦。咁啊，同時咧，你亦如果係真係要插住喉啊，去做呢、這個電腦掃描咧，即係嗰副機咧就最好唔好係人都用啦，係嗰啲嚴重病人啊，插咗喉嘅先用嗰啲電腦掃描， 咁就會穩陣啲啦，嗬啊！咁啊，時間關係啦，阿李醫生同你傾到呢一度先，下個禮拜再傾過。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二啦，我哋咧九点半之前咧继续有呢一个嘅追踪三十一啊，晨光第一线有我彭仔响树咧，就打个电话俾阿刘畅嘅，早晨啊畅。 早晨，早晨各位。 好啦，嗱，今日星期二晚咧，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选择系点呢？ 好，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八点半嘅日常八点半啦。 系，好啊。 系啦，咁啊，听日七月廿二号星期三咧，就系、DSE 放榜嘅大日子啦。 系、嗯，系、 啊， 系、 啊。系啊，咁啊，今年即系嗰啲考生 DSE 嘅考生咧，即系又越过山谷，又越过谷啊。 系啊， 好烦啊，几时考又唔知。嗱，终于考晒啦。 系、 啊。听日终于都放榜啦，都如期放榜啦，但系。 都整鬼佢放榜形式有啲改變， 係啦， 電子形式派發成績單 啊！即係呢一屆嘅 DSE 嘅考生咧，佢哋嘅人生閲歷真係非常之咁豐富啊！ 系咧，即系净系考试都未出嚟，社会做事都已经好多变化， 身经百战啊！佢哋咧嘅人生咧一定会好 tough 啊！ 系咧， 冇嘢可以再难到佢哋啊！叻啊！ 系咯，比较叻。咁、今晚呢个日常八点半咧，就系同大家讲下咧，究竟呢个派即系用电子形式派发成绩单有啲咩注意咧？ 哦， 嗱，但系又另外啦，即系今年嗰啲考生咧，即系个心情起伏好大噶嘛，终于都考完啦，又放榜啦。今晚我哋就访问咗几位考生啊，睇下佢哋咧怀住一啲乜嘢嘅心情去应付明天嗱，真系好明天啦，明天派成绩单。 系啊，真系啊，嗬。咁啊，明天都系一个日子咁样嘅说法啦，但系其实咧系啊好阔嘅，佢系明天。 系啊，就系真系明天。睇下佢哋成绩点啦。 好，咁啊，了解一下咧，而家嘅后生仔女啊，吓咁啊，面对疫情之下，佢哋嗰个嘅学业啊、前路啊，佢嘅心情咧，咁啊，等我哋啲成年人又了解多啲都好嘅。 冇错啦，咁啊，日常八点半啦，另外咧又有一个环节啦，食得之味。咁今晚咧就会讲辣嘅。 诶， 系啦， 你食唔食辣噶？阿昌， 我好怕辣嘅。 哎呀，我又系唔系好辣得嘅。 咁你哋。开声讲嘢嘅就梗系更加怕辣啦，系嘛？我估噶咋？ 一啲啲啦，以我所知，而家呢个年代咧，冇广播员咧会好阴，即系好滋阴咁样咧，然之后话，我要保住把声啊，冇人咁噶，最多系话，我想保住个样多啲。 因为而家多媒体啊嘛， 系 咪应该咁讲？ 咁但系点样食辣法咧？ 系啦，嗱，今晚咧就会介绍四川菜。咁但系四川菜咧，即系最出名，即系譬如有麻婆豆腐啊、回锅肉咁。但系呢两样嘢里边咧，都有一个灵魂嘅，就系 咩啊？ 豆瓣酱啊！ 哦， 系啊。咁今晚日常八点半咧，就会同大家讲下豆瓣酱咧背后。即系佢有几个古仔嘅，咁究竟点样有豆瓣酱呢？但系更重要就系教大家一啲烹调嘅秘诀，点样整好豆瓣酱嚟食啊？ 哇，系咁啊，真系要了解一下喎，因为通常咧就系去到出边啲酒楼食肆嘅时候，想话嗌辣椒酱咧，有阵时都有几款噶嘛。我想要辣椒酱，点拎咗嚟？喂，呢啲豆瓣酱嚟噶，我想要辣椒酱，跟住再拎啊！喂，呢个辣椒油嚟噶，唔系辣椒酱啊！ 就系招人咯， 系啊，好烦， 系咧 啊！了解一下点样整呢个豆瓣酱先得，今晚啊， 好啊， 咁啊。跟住啦， 接住啦，就系夜晚九点半有历史二三时，今晚嗰集叫做《基斯丁爷爷打仗的日子》。 哦，系咪边一位外国明星啊嘅长辈或者祖先啊？ 冇错，深水清嘅朋友。今晚嗰位基斯丁系边位咧？就系攞过咧金像奖奥斯卡金像奖女主角提名嘅基斯丁史角汤马士，即系边位咧？电影《黑暗对峙》啊，即系丘吉尔嗰套咧。 哦， 丘吉尔个。饰演丘吉尔个太太嗰位， 哇，系嗱，戏迷一定知啦， 系啦， 我依家仲捞紧， 即系咧系俾另一个 reference 啊，别问我是谁嗰个女主角啊， 哇，点解全部都系啲攞奖戏嚟嘅？ 系啊，嗱，头先讲啦，嗰套黑暗对峙咧讲丘吉尔噶嘛， 系啊， 原来呢一位基斯丁咧，佢都同佢个爷爷啊，真系有打过二战，真系经历过丘吉尔年代，咁、 哦、 佢就去查找翻佢爷爷嘅事迹， 嗯， 佢爷爷原来咧系一个二次大战咧做过英国皇家海军指挥官啊，佢真系喺邓寇克行动，系啊，喺邓寇克行动嗰度咧有份参与，诺曼底登陆佢亦有份参与， 哇，好嘢、 啊，好犀利啊！ 哇，佢呢个家族背景都几猛、 啊，系啊，所以佢就去查找基斯丁去找翻佢，佢呢、 哦 這个爷爷咧，即系同佢以前嗰啲战友，同埋咧去救过嗰啲人嘅家属啊。 系，咦，咁即系佢都系英国人啦、 啊，系啊，冇错， 佢都系英国背景啊，都系 啊，系啊，咁啊。所以都好特別啦！呢個歷史二三時，聽晚記住留意基斯丁爺爺打仗嘅日子啊！ 係呢個係星期二晚啊， 冇錯， 星期二晚啦、啊，今晚嘅節目嚟噶嘛， 冇錯。 咁咧呢個亦都係新嘅一輯嘅外購嘅片集， 冇錯啦，冇錯啦， 大家可以留意住。咁啊，再夜啲嘅時間咧， 再夜啲去到今晚11点有午夜廣場歷史係咁話啦噶啦。今晚呢個歷史咧，即係琴晚大家有睇過哲學咧，好特別啦， 哲學，哲學 但係又講哲學史啦， 係咯。 咁今晚又好特別喎，今晚講歷史嘅，但係講咗文學嘅喎， 係調翻轉係嘛？ 係啦，

上证综合指数报3327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7点，升2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 ，ESL 18.62升2.4，腾讯控股551蚊，升28蚊；阿里巴巴252蚊，升12.4；美团点评195.4，升7蚊；中芯国际28.95，啱啱跳咗系29蚊，升8毫；港交所系363.6，升17.6；小米集团16.64，升8.2。中人寿20.05先升5.3，友邦保险73.3升1.35，中国平安87.6升1.5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2，日元107.22，瑞士法郎0.939，加元1.351，人民币6.982，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日经平均指数报12886点，升168点。港金现价报1679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67美元，卖出181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咗山顶缆车先啦，因为冧树嘅关系啦，介乎山顶缆车总站同埋花园道缆车总站之间嘅山顶缆车已经系暂停服务噶啦，就系因为冧树，介乎山顶缆车总站同埋花园道缆车总站之间啦嘅山顶缆车服务已经系暂停。咁而家新巴嘅15号线中环至到山顶呢一条路线啦，将会改经花园道缆车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和斜村；屯门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这一段就慢车，排到去青龙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DSE，DSE 放榜前要轻松啲。 大家好，我系轻弹浅唱俾你听嘅曾洁莹啊。放榜前应该要做啲乜嘢？除了紧张之外，我觉得放榜嗰日记得要食早餐啊，因为紧张起上嚟，起码有啲嘢顶住嘛。 哇，真系好 work 啊，成个轻松晒。 以后做你 comfort zone， 放榜前后好轻松。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上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刑侦拍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翻到嚟朝头早9:39嘅时间啊，我的享乐时代，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讲饮讲食喎、 啊，系啊，所以揾到个识食之人出嚟先，早晨啊，彭仔， 我又唔系好识食， 你唔识食， 我都把握口嘅， 系咩？ 都系嘅， 唔系喎，你都嘴刁噶、啊。 一边讲嘴刁，一边就食晒嘢，都唔好食嘅，但系食晒，咁我真系唔识得解。 咁系你有衣食啫，你嘴刁得嚟都有衣食，咪好品咯、 啊。有啲咩食啊？今朝 系啊，识饮识食咧，可以系真识嘅识嘅吓。 食字啊！今朝俾字你食啊！ 饱啊饱啊，食到饱啦已经。 系啊系啊，喂嗱，今朝早咧，因为咧即系大家近来疫情咧抗疫咧，都即系成日都话，哎呀好苦闷啊喺屋企咁样，或者咧戴住个口罩好焗啦咁。咁咧有一样嘢咧，我自己近来咧都会有一个习惯嘅，就系可能咧即系晏昼放工嘅时候咧，即系摆粒糖落口先啊。 你晏昼就放工啦？ 系啊，系啊。 你知老板好敏感嘅， 系咪？因为晏昼系唔知几多点系嘛？ 晏昼两点嘅晏昼，六点嘅系。 两点两点仲做牛做马紧啊！真系啊！哎呀，饭都冇，疫情期间啊，真系饭都冇得食啊！依家叫做啊，真系唔好讲笑。 诶、哎，好啦，继续啊， 系啦，唔好敏感啦， 有火药味啦， 系咧，好敏感啊！呢排个人， 系啦，唔好敏感啦，系真系啊！诶，咁啊，希望大家听嗰啲咧都真系可以苦中作乐啦，苦中有一点甜。咁、所以咧就系讲紧今朝早咧就分享一下啲糖果啊。我都算系几中意食糖嘅人嚟噶，即系我系直情咧会疯狂到咧，觉得有个地方嘅糖好食咧，我会叫朋友帮我买完之后咧就邮购翻嚟啦。 哦，系啊， 系啊，我试过喺日本咧叫朋友寄咗一箱菠萝糖翻嚟啦。 吓、菠萝糖、 啊、有冇咁好食啊？ 我自己中意啫，同埋屋企都几多人中意食菠萝味嘅糖果，咁、都几得意。我觉得我香港好似比较少见呢一啲品种。 又系就系、是、又系要团购翻嚟噶？ 其实唔使团购，因为我有。friend 喺嗰度住咧，咁我就叫佢，喂，你去超级市场帮我买一扎糖，咁样咪寄翻嚟咯，咁。 哦，又系开厂啊？你个 friend 喺嗰度？ 唔系。唔关事嘅，总之好容易买到嘅啫，糖啫嘛咁。咁咧近来咧就因为有家人啦，就系身处呢个海南岛啊，咁咧就觉得海南岛咧其实有一样嘢，我觉得都好好食嘅，就系、椰子糖啦。 哦， 其实佢好多椰子嘅 product 咧都好多人中意买嘅，譬如嗰啲咩椰子片啊、椰子粉啊嗰啲咧，其实都好多人会买嘅。即系如果去旅行做手信，咁依家就冇得去啦。咁但系咧又好挂住嗰一阵椰子味、啊，咁、所以咧就叫屋企人咧就不如帮手。买完之后寄翻嚟啦，咁通常你一买咧，你又唔会买得少噶嘛，因为你如果买得少咧，个邮费又好唔抵啦，咁 系啊系啊， 咁同埋屋企啲人咧都系中意咧一买咧就买好多嘅，咁同埋即系四围请人食咁样分享一下啦，咁所以咧就都买咗一箱都有几个品种嘅椰子嘅糖啦翻嚟嘅，咁我自己咧就细细个开始都中意食椰子味嘅糖果嘅，咁但系原来椰子糖咧，我而家先知咧都分好多种唔同嘅。甜的小糖果、可以叫糖果 不同款是吧你意思 都可以这样说因为它近来原来现在很兴食椰子糕、 即椰子糕 是啊同埋有一种叫做爆浆椰子糕 哇、 未听过、 是咩未听过阵间给你试一下 但它的来源是哪里、大陆啊定是泰国啊 海南岛 海南岛是啦、啊、都是海南岛 内地啦 是啦、啊、是啦、啊嗯、它呢就即这个地方呢原来是盛产这个椰子的制品的、因为很多人呢去旅行的时候呢都会记得买手信呢就是买椰子糖、或者椰子相关的一些、物品啦、所以呢今次呢就即、寄了一箱椰子子嘅食品翻嚟啦，咁样咁而咧呢一箱食品咧，我自己都几中意嘅，因为佢原来有椰子糖啦，即系大家传统谂住话好似啲果汁糖类嘅，即系硬糖嚟嘅， 一入口嘅椰子糖 系啦，硬嘅椰子糖啦，咁啊都几香啦，咁又有啲咧系有椰子肉嘅椰子糖，都系硬糖嚟 嘅， 系啦，都系硬 真系真椰子肉嚟嘅， 系啊，你问下彭仔， 其实我系喺度懒系扮晒嘢，好似咩都唔知咁，但系其实我咧已经试晕。咗噶啦，即系阿 Barbie 讲嘅。 我想讲我未食过，其实本身跟住。 住之後佢琴日同我講咗，我食停啦已經。 係啊，冇錯，佢有一隻咧係有椰子肉嘅。都是硬的椰子糖，不过嗒下嗒下咧，佢有所谓椰子肉咧，就是椰丝啊， 哦、 一条条椰丝啊，佢咧有啲椰丝捞咗喺嗰粒硬糖里边，你嗒下嗒下咧，就会咧嗒到咧会有一柱一细柱一细柱咁样嘅椰丝喺度咯，都几好嚼嘅， 嗯，即系唔硬嘅，软嘅。 但系咧，我想讲咧， 点啊？ 食呢一只嘅有椰丝肉。喺路喺里边嘅硬嘅椰子档咧，有一个嘅要小心嘅地方就系、是，佢、都几容易刮损我个上下颚啊！ 系啊 系啊，因为嗰啲椰丝你嗒嘅时候咧，你本来嗒粒糖啊，咁但系佢有啲椰丝咧系硬硬地咧，你嚼咧，佢开头嘅时候你嗒咧。佢系连埋啲硬嘅糖黐埋一齐咧，系比较容易会刮损你嘅脷咧，或者系上颚嘅。 哇！ 咁所以食嘅时候要小心。 我自己咧，琴晚因为我听佢讲完话个味道咁得意之后咧，咁我琴晚翻去先试啦呢一个品种，跟住我发觉原来都几大粒咯，嗰粒糖，即系摆咗入口咧，因为平时传统啲椰子糖咧，你会觉得好容易可以即系将佢换边啦，即系左边含下，右边含下咁样啦， 碌嚟碌去 啊，系啊，碌嚟碌去啊，但系我觉得原来嗰粒。椰子肉、椰子糖都几大粒，好似转唔到弯咁，摆咗入口之后。 咁所以如果你系咁碌嘅时候咧，就容易刮损咯。 因为我就净系咧食咗就冇椰子肉嗰只，即系最基本嗰只椰子糖，咁就可以碌嚟碌去，同埋咧都觉得嗰啲椰子味咧系几香浓嘅，系啦，系 OK 嘅，系啦，小朋友都中意食。 好啦，跟住第三款啦。 第三款咧，我就要讲咧系我自己最中意、个人最偏爱嘅叫做爆浆椰子糕啊。嗱，佢呢一个咧， 边一只？因为有两， 你未食过啊？呢个系我琴晚翻去先发现嘅， 唔系寻日嗰个嚟嘅， 系白色噶嘛？ 系咯， 系啊。佢咧，其实佢个卖相咧有少少似一嚿面粉团咁样嘅。咁但系咧就咁睇佢咧，其实你已经会见到有少少嗰啲椰丝啦，同埋椰蓉咧，就系均匀咁样咧喺佢嗰个糕咁样侧边黐住嘅。咁同埋咧，我觉得佢最好味系因为咧，佢咬开之后咧，中间咧系有少少椰浆。浆噶，佢系啊，佢所谓嘅爆浆椰子糕咧，佢咬到入边咧，真系有少少椰浆嗰一 bit 出嚟嘅。咁于是乎咧，呢一粒咧，其实系一粒软糖嚟嘅。咁佢就 系 集合咗一个软糖嘅口感，再加埋有少少椰浆捞埋一齐，所以个味道咧系好香，同埋好有椰子味。 佢个样貌其实似一粒棉花糖嘅， 系啊系啊， 个 size 都系咁上下，都系棉花糖。 但我想话咧，阿 Barbie 咧呢一转咧介绍嘅椰子糖咧，呢个椰子糕咧，呢一就话爆浆啫，有另外一只唔爆浆噶嘛， 系 咪、 啊？ 系其实个样咧都系一样，咁样四四方方，好似一粒棉花糖咁。咁、但系嗰只咧就冇一啲椰丝喺面，但系佢有啲粉末咧喺度。 系啊系啊， 嗰只真系难食到极啊！ 我都觉得嗰只唔好食啊， 唔切啊！ 因为我个仔寻日都有食到咧，嗰只椰子糕 出嚟啊， 佢就话爸爸。唔好食嘅咁， 我好少可会掠翻出嚟嘅啲嘢，但系嗰粒椰叫做椰子糕系咪？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嗰个唔好食啊！ 出嚟啊，我冇话你听啫。 你而家咪讲咗俾我听，冇所谓啦，唉，真系啊，个个人嘅口味都唔一样。同埋我自己觉得咧，嗰、那个椰子糕咧就真系好甜啊，即系佢甜到嗰只味我系唔中意咯。咁所以我自己都麻麻地， 同埋 系啊，好似夹硬加啲椰子味落去咁样吓。 呢只唔得，系啦，你讲呢一另外你话 系啦，我而家手上拎住呢一只， 呢只我未食过， 你阵间可以试下嘅。咁啊，就系今一转咧，就即系多咗几种我自己第一次试食嘅呢一啲椰子糖品种啦。咁，我成日咧。以前小的时候咧，听屋企嗰啲咧长辈咧都好中意食呢啲类似怀旧式嘅糖果， 系啦、啊。香港咧，即系老香港啊，中意食椰子糖咧，都系食嗰只记噶啦。嗰只记而家都仲有嘅，不过要揾咯，仲卖到好贵添 啊！ 而家 系咪啊？ 即系古老当时兴啊！ 系啊， 喺一啲商场咪有啲嘅怀旧士多嘅，即系扮翻以前啲士多咧，喺嗰度会揾到嗰种咩记嘅椰子糖。 哦，系啊，变咗高档糖果咁样 啊， 系啊。 爆多 系啊 系啊，真系唔舍得请你食啊！ 你舍得嘅， 我自己食咗先得噶，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今朝早都介绍下啦。希望大家即系疫情期间咧，都可以啦，即系有少少嘅甜咧，点缀咗你自己嘅一啲生活啦。虽然好 苦 闷， 点甜啊？ 咁冇办法噶啦。咁既然呢个苦都一定要咁样挨噶啦，咁啊，希望帮自己揾啲乐趣咯。 好啦，咁我要试下呢一个爆浆椰子糖。 好咧。 On a summer evening, And it sounds just like a song. I want more berries and that summer feeling. It's so wonderful and warm. Breathe me in, breathe me out. I don't sounds just like a song. I want your belly and that summer feeling. I don't know if I could ever go without. Watermelon sugar. 为你送上呢一首嚟自 Harry Styles 嘅 Watermelon Sugar， 咁啊讲开糖，梗系要俾啲甜大家啦。 太甜啦，西瓜再加糖。 系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入位小朋友打咗入嚟波，佢叫做慧芝，系唔系啊？ 系 慧芝，早晨， 早晨啊！ 早晨，哥哥姐姐， 哎呀，好俾面啊！ 真系好中意你啊！ 我好耐冇听过人嗌我哋哥哥姐姐，你知唔知啊？慧芝 真系好好啊！你呢啲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嚟啦，系咪啊？ 系 系啦，你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你知唔知而家打咗上嚟晨光第一线啊？ 系， 你知唔知自己听紧边个台啊？ 边个台啊？ 香港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好嘢，好嘢，好嘢！好啦，嗱，打咗电话上嚟咧，有啲点唱嘅，你想点唱俾边个咧？ 我妹妹， 妹妹啊，妹妹叫咩名啊？ 晴晴， 你 几唱？ 啊，叫咩名话？ 咩话？ 婷婷， 婷婷啊！ 婷婷，我妈咪。 吓乜嘢？ 系啊，系叫婷婷啊！ 婷婷， 婷婷，我妈咪。 诶，系有系有两个人，系咪妹妹都喺度啊？系咪就系婷婷都喺度啊？ 系啊。 哦，明晒啊！点解有两把声嘅咧？咁样 点解梦幻嘅突然之间？ 阿慧芝，我想问下你几多岁啊？ 我八岁。 八岁啊？把声咁似五六岁嘅？是不是八岁啊？ 到底五六岁和八岁的生日点分？ 系咯，咁妹妹有几多岁啊？ 妹妹几多岁啊？ 我六岁。 哦 哦，六岁。 佢会真系娇嗲啲喎。 系咯，唔同。 婷婷啊，婷婷， 婷婷。 哦，晴晴， 哦，晴晴啊， 晴晴， 哦， 晴晴个晴， 哦，晴晴，系啦，诶，系咪妈妈喺度啊？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妈妈不如讲两句先啦，系啊，咁啊，诶，两位小妹妹打电话上嚟，其实佢哋最想讲乜嘢？系咪点唱俾你噶？ 唔系啊，佢想点唱俾妹妹噶，妹妹听日生日。 哦，系、哦，终于揾到个因由啦。原来妹妹系22号生日，系咪啊？ 系咪啊？ 系啦，系啊，有冇买到蛋糕俾小妹妹啊？ 有 是吗？那妈妈最近是不是都很辛苦啊？抗疫期间还要照顾小朋友这样。 你们辛苦一 点。不是的。 不是、啊、我觉得你很厉害，因为呢通常你和小白都是一样那么厉害的，因为家里有两个呢，两个小朋友听说是难搞过一个很多的。是不是真的呢？ 几多个都难搞 嘅，咁啊有共鸣啊，几多个都难搞啊吓，系啊，咁啊嗱，诶，听日啦，咁啊妹妹就生日，有冇准备定啲乜嘢诶庆祝嘅活动啊？虽然咧都唔好成日诶聚集啦，咁但系都有少少嘅诶庆祝活动俾翻小朋友啦，系咪啊？ 都系喺屋企食饭嘅啫，自己。 但系就煮啲佢哋中意食嘅嘢。 冇错。 喂，有冇透露一下佢哋中意食啲乜嘢啊？小朋友。 佢哋中意食。食啲唔健康嘅嘢， 生日冇办法啦，即系可以放任一小次咯，系咪啊？ 你中意食咩啊？你话俾姐姐听啊，晴晴。 我中意食寿司。 中意食寿司啊？我好中意食寿司，系嘛？ 粉丝， 粉丝， 粉丝， 原来粉丝唔系寿司哦。 咁你中意点样煮嘅粉丝啊？ 你中意点样煮嘅粉丝啊？晴晴， 我唔要煎啊。 不要煎嘅 粉丝，我唔要煎粉丝。 哦，即系用汤滚啦，好唔好啊？杂菜煲得唔得啊？杂菜粉丝煲 得 得啦，系啊，小朋友都中意食呢啲嘅，系啊。有啲乜嘢生日愿望啊？想问一下啦。 唔讲 吓咩啊？唔讲啊？哇，巴闭你！问你生日愿望，你唔讲啊？系嘛？ 点解唔可以讲嘅？ 阿姐帮佢讲啊。 因为佢惊个愿望实现唔到。 哦，讲咗先实现到噶，傻猪，知唔知啊？系啦，咁啊，唉，唔使讲啦，转头话俾妈妈听啦吓。 系最紧要揾一个可以帮佢实现嘅人，要讲佢知。 系啦，不如妈妈代表啊，有啲乜嘢祝福嘅说话同翻小妹妹讲好唔好啊？ 有乜嘢祝福说话同妹妹讲啊？ 学业进步。 学业进步。 呢句。 系嘛？仲有而家抗疫期间，我最紧要乜嘢啊？ 又系吓，新人冠状病毒快啲走 啊！啱啦，同埋咧都祝大家咧个个咧都系身体健康啦，好唔好？ 好，个个都要身体健康。 啱啊！特登揾咗呢一首嘅歌曲，都系你哋想点嘅歌曲啊，嚟自容祖儿嘅音乐作品《世上只有》。 多谢 晒。望着你讲，也许更易浓于水的沙。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休止，你亦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 嘅歌曲嚟自容祖儿嘅《世上只有》，咁、都希望晴晴听日咧生日嘅时候生日快乐啦， 系啊， 而家最紧要个个身体健康啊， 系啊，一家人喺埋一齐健健康康就最好嘅生日礼物啦。 我哋听日再见，拜 拜。Bye bye